喂，祝大家马年行好运，大家马到功成。在 Peanuts 和 Peanuts 之间应该揀什么呢？梗是 Peanuts 啦。香港花生台，我是 Share 落黑道开工的主持人啦，正在开工中中中中。 我们知道我们今日危险，知不知道危险呢？我们要以法治来避这个危险，那用什么法治能避得这个危险呢？就要大家同心协力来赞成革命。 I am William Wallace and I see the whole army of my countrymen here in defiance of tyranny. You've come to fight as free men. Free men you are. What will you do without freedom? Will you fight? They can jail us. They can shoot us. They can even conscript us. They can use us as cannon fodder in the Somme. But we have a weapon.And that weapon is our refusal. July is the day when the world declared in one voice, we will not go quietly into the night. We will not vanish without a fight. We're going to live on. We're going to survive. Today, we celebrate our Independence Day. 面对共匪的步步进逼同埋鲜血嘅吞食，我哋要做嘅并唔系要投奔他国、苟且偷生，而系要揭竿起义、保卫家园。新比、善非、新马、云端起义。 三货诸间地签豺狼，誓扑灭罪恶黑帮，像红魔尽杀光，用金刚凭毅力去扫荡，用金刚怀着热血一颗，抱合资气壮沈建刚，扶若忧助困急理应当，而勇堪家中国杀人王，为正义大杀三方，诛奸匪签豺狼，誓扑灭罪恶黑帮，像红魔尽杀光，用金刚凭毅力去扫荡，用金刚怀着热血一腔，抱合资气壮沈建刚，扶若忧助困急理应当，勇堪家中国杀人王。 哇，呢隻真係中国杀人王就啱晒我哋今个礼拜。嗱，呢个礼拜嘅云端起义啊，现场有快必啦。 喂，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咁啊，有 B 哥，有森麻，有我森比，有金金大师同阿院长喺度啊。 哇，多人到爆啊！ 多人到爆啦！喂，头先嗰只叫中国杀人王咧，我谂你哋都冇留意歌词噶。 我哋叫印巴杀人王添。 阿快必咧，即系 以巴杀人王。 预习完之后，嗰个勇武啊，即系佢喺度留个 status 咧，就话吓、啊、向佢施袭嘅人咧就点啊？叫佢唔好咁嚣张， 唔好咁嚣张。 啊、 我 系 唔会惧怕嘅，唔会退缩嘅。 嗱，咁啊，今日除咗你讲下你施袭嘅事件之外咧，喺今日咁啱又 我被袭，唔系被、啊、我施袭、啊， 你被袭啦， 我被袭 啦， 老嘢 你被袭事件之后咧，就要讲一讲咧，啊，你老友 阿曼必个议员办事处都俾人抌石头啦。 系啊，将军澳唔知抌石头定咩咧？总之系怼爆个玻璃， 抌爆个玻璃啦。寻晚都冇事嘅，今日就爆个玻璃啦。咁啊，啱啱下昼咧，郑家富都讲过啊，就话喂，佢以前个办事处都成日俾人烧壁布板嘅，亦、都话啲泛民议员嗰啲 banner 咧，嗰啲眼耳口鼻咧，梗系俾人笃个窿嘅。 系 但系今次抌石头就真系吓，同烧壁布板一样，都系好严重嘅。其实 严重嘅事嚟噶， 你惊唔惊啊？ 我就唔惊，我问过万必，佢都话唔惊， 系嘛？ 系啊， 即系出街使唔使带多几个保镖跟身？ 冇乜鬼镖啊，冇得冇得预防嘅呢啲嘢。 咁啊系，防不胜防。 下昼有警民关系科嘅，即系阿蛇咧打电话俾我， 系 咁佢就话，即系你哋人民力量仲有乜嘢其他嘅议员嘅办事处？ 系 你可唔可以俾晒啲地址我？ 全方位保护你、啊。 我话系咪俾啲地址你去抌石头先？ 但个问题，佢保护你办事处，但系未保护到你喺屋企翻工出入。 系啦， 呢下大镬喎！你都知道，你记得嘛？快啲，即系我同你以前旧公司都有一位令人尊敬嘅前辈， 余增。 唔系，嗰、个边系令人尊敬啊！即系我哋有位令人尊敬嘅前辈，即系而家都系喺另外一个全球华人广播网络嗰度做台长兼始创人嘅。 哇！嗰件事我真系要讲下。 翻工遇袭， 翻工遇袭， 阿南叔都吓到飙尿啊嘛！嗰阵时系嘛，记唔记得？ 郑大班咁就商台，你知有条斜路咁样行落嚟噶嘛？ 系。 我翻工嘅时候咧，郑大班嗰个嘅即系遗体咧，已经系被移走噶啦嘛。 但系佢好勇武地揦住个公事包去挡刀啊！ 成地都系血啊！ 成地血啦、 啊！你知唔知我第一个谂法系咩啊？我即刻望一望上高，哇！屌系咪人跳楼啊？因为嗰阵时商台咧，阿余增咧系讲紧咧，话要唔知减人工啊，定炒晒十八楼 C 座嗰班老嘢。 喂，佢讲咗好多年噶啦， 我以为啊， 年年都讲喎。 唔系啊，金刚叔跳楼啊，话大佬系咁样，我即刻第一时间系咁样谂，咁后屘先知原来阿郑大班俾人骨斩。 题外话嗰阵时个阿叉都大镬啊，阿叉系去咗冲凉，所以大镬 唔走啊。 但系今次，喂，真系可唔可以讲下你事发点啊？你嗱，你又冇阿叉噶嗰度， 冇阿叉嗰度就 萧生去咗冲凉啊。 嗰度就阿萧生翻咗屋企，同佢老婆萧太冲凉啊，应该啊。咁啊，做完天外有天落嚟啦，嗰度就系太古人夫工业大厦，你有冇去过？ 我有去过， 人民超市啊嘛， 人民超市一出嚟。转左嗰度咪有个凹位，好似嗰啲戏院嗰啲太平门嗰啲凹位。 系系啦系啦。 咁我哋一行系五人嘅，连埋我所有主持啦，天外有天好似呢度咁搭马噶，所以你哋应该唔好谂住人多冇事吓。咁啊转出去嘅时候咧，咁我见到嗰个太平门嗰位咧，有三个即系以巴籍人士喺度食烟同吹水， 即系全部都系唔系话南亚裔，总之系苏华都系 以巴，肯定系以巴。 以巴 即系南亚系包埋嗰啲通尼扎啊、泰国啊，同埋嗰啲啊 Aviana 嗰啲印尼啊嗰啲。 你意思通 尼扎你都死捻咗？ 你意思个巴系巴基斯坦啊？唔系巴勒斯坦？ 唔系巴勒斯坦，以巴系以唔系印巴，唔系以巴系啦，唔系以巴印巴裔人士啊。咁就經過嘅時候，我見到佢哋食煙同埋喺度吹水。咁我立立即系望一望佢啦，冇唔系啤嗰种望。 但你係都會望一望， 我知道有 有眼神接觸過噶啦，已經。 有眼神接觸，有。 因為你係咪一落去嗰下下意識覺得呢班友唔妥？平日冇人等你收工噶嘛？ 冇嘅，平日冇人喺嗰度嘅。 係。 咁就，但係我又估唔到佢哋係即係襲擊我咯。咁我行過佢身邊嘅時候咧，行咗大概十步到咧，我就俾人拍我左邊膊頭。 係。 咁嘅下意識擰擰面啦，佢一拳就打落我左邊 嘅。哦，唔係一巴嘅，係一拳嘅。 一拳嘅。 我打落你，喂眼镜都飞埋， 眼一啪，而家个眼镜仲难嘅，你睇下有条裂痕喺侧边，同埋个眼镜我仲未有时间去教啊，因为呢几日都要落去年宵啊，又成写挥春，咁、就歪到而家仲系歪紧，所以我睇嘢咧，而家咧仲系好似戴紧一个啱啱配嗰啲眼镜，嗱大家细眼仔知啦，啱啱配一个新眼镜咧，硬系唔自在噶，想戴翻个旧眼镜啊，系咪咁先？就是、 好似有少少睇啲路啊，歪零歪称， 歪零歪称啊！而家仲系咁样噶，系啦，即系条路好似突起咗咁样。而家睇嘢都就系咁。 但系你喂咁搭马， 我五条友，佢三条友，就是、证明我另外嗰四个拍档系低能噶啦。 喂，我就想问下，你几条友都追唔到、啊，几条友都追佢哋唔到，追唔到个凶徒、啊， 追唔到佢一。拳打埋嚟，我飞咗眼镜，我就真系睇佢唔到啦，即系我认佢唔到啦，即系基本上我。 即系呢个有策略嘅，先令你睇唔到嘢先。 我执眼镜嘅时候，我第一时间就问做乜打人？ 系， 跟住佢哋一路行，拧转身行就唔好讲咁多粗口咁样。 但你系冇讲粗口噶嘛？嗰刻 我嗰刻系冇讲粗口嘅。 系嗱，所以嗱，你一出事之后， 奇卵怪真系。 一出事之后，第日我即刻 WhatsApp 嚟，我话嗱，根据我嘅呢个福尔摩西， 福 尔摩西嘅一个分析 咧。 福尔摩森啦， 福尔摩森嘅分析， 佢叫你唔好讲粗口，即系 有人覺得你節目上嘅言語上係被你嘅言語針對，即係我就覺得，因為你事後你話係驚佔中嘅事啦， 我死人都咁講啦，大佬， 我知我都我都好明白， 屌啱啱 嗱嗱，但係幾個幾個跡象，我覺得唔關佔中事，點解呢？嗱，首先佢叫你唔好講粗口，即係呢樣嘢就通常係你節目先講粗口嘅啫。而佔中呢個一個事件嚟噶嘛，唔係一個人啊嘛，係嘛？就唔會佔中呢件事件唔會認為粗口係被針對嘅，即係被粗口針對噶嘛，係咪先？ 係。 所以已經排除咗佔中啊，呢個第一點。 係。 第二點，喂，你用到印巴籍人士， 係， 即係呢啲好街坊嘅做法嚟嘅，因為印巴籍人士好平啊嘛，你真係深水埗托布嗰啲，喂， 係 啊，得唔得閒同我做啲嘢？呢啲好平嘅做法。第三。佢打你一拳，佢又唔系斩你，又唔系突到你瞓低，系打你一拳。即系呢一个亦都系叫 警戒啦， 抛一抛浪头，吓一吓你，但系又唔想搞大件事。你需知道咧，如果一个如果你啲黑社会人士或者有势力嘅人士啊，佢要做咧就唔止系咁。如果佢净系唔系想斩你，系谂住打你咧，嗱系谂住打你咧，佢系点样咧？ 打落边何俊仁？ 嗱呢个其一啦，其二曾经有一个 artist 咧。佢係因為模仿一個女 artist， 哦，梁思浩，梁思浩 就受到人哋 掌掛嚟嘅 嗰個點樣掌掛，知唔知啊？ 嚇，我知啊， 係揸緊架車，俾人用另一架車截停佢，幾個大漢落車掌掛嘅，呢個係咁樣嘅。 嗰個係英女王啊嘛，嗰件啊， 係係啦。喂，所以 嗰單嘢英女王做噶嘛？ 所以我就覺得你呢單嘢係比較平民化咯。 係啊， 所以就應該嗱，以我哋睇咧，加上嗰日咧好犀利啊！阿 Q 仔第二日嘅朝頭早， 係 風波啲茶杯已經好肯定講， 好肯定， 肯定 唔係咩啦？ 呢啲梗係唔係咁普通政治事件啦？係，梗係一啲啊，會唔會網台一啲恩怨啊？ 咦 咦，心俾你咁講， 嗱，我唔知，我都驚俾人打，大佬，我冇人保護噶。 大佬， 即系你咁讲，你言下之意，即系有啲啊想搞事但又怕死嘅领袖去做啊！ 我唔知系咪领袖嗰啲大佬， 系咪首领？ 唔系，所以 有啲首领。 所以今日点解会叫埋院长嚟？ 系 你知佢即系监察院， 匪类监察院， 匪类监察院成日都系言语上咧去挑剔啲匪类噶嘛，去监察住啲匪类嘅， 你大镬啦！你问 指证啲匪类嘅不是。 我终于知道文台点解叫我唔好讲粗口啊！ 系咩？文台都唔俾你讲错， 系啊， 佢因为唔俾讲错，所以嚟咗呢度做嘅，知唔知啊？ 文台唔俾讲粗口嘅咩？而家 系啊， 系啊，咁严重？ 原来系个火师党，原来即系将来会有啲咁嘅危险。 唔系，米米都可以讲粗口，不过米米 唔系阿宇阳成日话唔好讲粗口， 拍出嚟。喺年宵嗰度播嗰啲嘢就唔好讲粗口，咁我都知道，我都相信嘅，因为好多大人细路啊嗰啲未必啱。 系， 但迷迷佢就冇叫我哋唔好讲粗口 ，OK。 但你知唔知你迷迷个粗口已经成为一个 label 啊？ 一定要讲系嘛？ 唔系啊，今日头先郑家富同阿万必讲，你个台讲粗口呢啲标志嚟噶啦，即系咁讲。唔系，即系讲翻，即系阿院长你都即系今晚叫你嚟就系咁解，即系喂，即系有啲惊嘅。我哋作为嗱，我哋唔知边个有到尾，我冇话边个，亦都唔系暗示边。个嘢话喂，即系呢啲咁样， 你有谂住嘅 呢啲咁样，即系网络媒体之间嘅一啲事啊，搞到要俾人哋袭击，就是、因为唔好讲粗口。咁你知道我哋做网台，即系粗口啊，或者一啲对于令对方嘅一啲媒体中有啲挑剔噶嘛。 喂，同埋我觉得你咁讲 嘅话咧，即 系有个 我都惊， 有个统计嘅 system 叫咩噶嘛 ，Alexia 噶嘛， 系。就嗰嚿又點啊？ 即係妖， 我有啲驚，大佬。 唔係即係喺嗰度，大家都可以睇到，大家係爭崩頭啊嘛。咁會唔會就係一啲追得比較貼嘅，就會下一啲咁嘅橫手咧？ 唔係喎，迷迷拋離人好遠喎。而家用阿叻， 哇！你講咩啊？ 拋離其他台好遠噶嘛？ 你講拋離邊個先？ 即 係 其他下邊嗰啲台。 嗱，其實咧，根據主場新聞咧，對於呢個網絡媒體嘅報導嗰個排名表咧，我哋花生台就唔使驚嘅，因為我哋都入唔到個榜。真系唔知点解嘅， 指日可待，指日可待。 但系唔知点解，明明睇 Alexa 个数啊，好似已经喂过晒啦，点解入唔到嘅咧？又唔系好明，真系呢啲系咪先？其实我哋又唔使咁惊。 唔系，因为可能会唔会主场新闻惊有印巴裔嗰啲人士访问佢？ 哦，阿蔡东豪好惊啊！蔡东豪惊啊！ 归根究底，我哋都系想谴责下呢、這个，即系因为点都好， 都係涉及一個言論自由嘅問題。喂，你我講嘢唔啱聽，或者我批評你嘅一啲組織或者你一個， 係咪都係？ 你冇理由話老死不相見，見鑊打鑊我噶嘛？ 係咯，你可以嗱，我即係等於我成日都講啊，等於之前咧信報咧就俾呢個阿黃維基咧告嗰單嘢，即係阿尤清源，其實。即係黃維基係好唔啱，我都覺得點解呢？因為你自己都擁有一個媒體，點解你唔用翻媒體嘅平台去喐佢，而係要出動到律師去告佢呢？即係等於今次，喂，如果真係咁嘅話，點解唔喺翻自己嘅媒體度喐你？ 係 要揾個印巴籍人士勸戒你唔好。 唔 係 佢喐過咯，可能即係如果嗱，你如果你假設係即係雙黃嘅話，咁就佢都喐過。 咦？我哋冇講過， 我哋冇講過。 哎呀 我冇讲喂我冇讲 咗啦我哋 死我啦 我哋明人不作暗事係咪先啦真係你唔好讲嘅 死火啦 你我晏昼都去咗佢年宵嘅位同佢嗰个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梗係啦，冇冇嘢嘅。嗱，你假設話雙王咧，我又唔係好贊同嘅，因為 我冇假設，我冇話過 冇嘅。 我再強調，我冇話過 我始終相信 你明啦， 我始終都相信 係向我名。 是反佔中嗰啲人做嘅，點會係佢哋咧？點會係佢兩個咧？ 唔係喎，唔係反佔中啊！冇話唔係， 冇理由。佢哋唔反佔中， 咪而家轉咗， 佢兩個轉咗噶啦， 轉咗 雙方轉曬噶啦。而家又話支持啊，又因為阿黃楊達訪問咗阿戴耀廷添啦，好 friendly 咁樣訪問戴耀廷係啊。 萬必嗰個議員辦事處俾人掉嘢咧，都應該唔係雙方做嘅喎。 何出此言 呢？因為如果他們扔一扔膠屎和射馬字的話怎會扔石頭的 話 你怎麼這麼勇武 其實我再說一次花生台呢沒什麼錢請律師的 不是我們就說不是咯唔係囉佢冇得 我 哋㗎 我哋 嘅 有咩 肯定唔係肯定唔係雙王襲擊我哋嘅因為襲擊我哋呢而家幫咗人民力量㗎嘛嗱我哋聽日又出一個個咩聲明啊無畏無懼啊譴責咩暴力啊嗰啲全部出曬囉如果雙王佢係識得搞政治嘅真係政治人物真係即係良才嚟嘅佢應該搵人打自己㗎嘛黃毓民搵人打黃楊達黃楊達搵人打黃毓民㗎嘛咁樣先起到圍㗎嘛 但我想問下 即係陳水扁啊搵人黃楊達打自己咪即刻選到囉你明唔明啊黃毓民係咪應該學到呢啲台灣嘢㗎佢又專學台灣嘢係咪先應該互相打對方咁樣咪能夠上到位囉因為而家佔中就失曬位真武聯嗰度又失曬位冇得夾㗎嘛齋鬧㗎嘛咁就你打我打你咁咪有得有場戲睇囉 但我想問一下呢比較回歸返正經啲嘅問題你咁樣呢件事你遇襲之後呢就比較少媒體去跟進，即係除咗方向報啦， 唔係都好多。 因為我見 D100 係第二日先開專題去講，即係比較遲咗 啊。唔係蘋果都有講。 咁但係 全部 係 隔咗一 日。嗱，可能 D100 我明 D100 嘅 D100 就唔想幫咗我哋去即係宣傳到人民力量。 嗯。 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咁我明白點解可能熱血時報都冇譴責嗰個報 紙，費事幫咗你宣傳咁樣咯。 但係 如果真係熱血時報佢哋做嘅，哎呀幫咗佢添，即刻冚翻埋。 但我又覺得喺呢啲時間應該即 係係 唔應該咁樣計較。 因為你如果我喺個 status 嗰度寫咗，如果黃毓民同因為有好多人咧，有好多熱血時報嘅僆咧，就不斷係即係 我見好多係咯， 冷嘲熱諷，冷嘲熱諷， 熱你哋彈琴，熱你哋唱， 係啦係啦， 係咯，好討厭喎，啲係咯。 咁我就咁有好多人民力量嘅即係支持者就好即係不滿啦，又想鬧翻佢啦。咁我就話希望佢哋唔好鬧翻佢哋啦。 平息光過 係啦，我希望即係大家而家應該從大處嗰度睇啦。譬如佔中啊，同埋政改都係好即係嚴峻嘅時候啦。就算如果有一日黃毓民、黃楊達俾人打。我哋都唔應該熱烈地彈琴熱烈地唱。我哋應該同佢一齊譴責呢啲暴力嘅兇徒。 係啦。 咁樣先至唔係沆瀣一氣。 係啦。 咁樣先至係公事公非。 啱嘅。 啱唔啱啊 啱嘅。 係咪咁講啊 好 講嘢啊。 即係。我終於明白你哋一句 slogan, 執着。就是人民力量啊！ 梗系啊！ 啊，真系择善固执啊！ 正所谓你有仔女，我有仔女；你有孙，我有孙。 咪咯！ 如果有一日你俾人打，我都会公事公非，谴责暴力，咁样先至系热血公民啊嘛！ 喂，阿B哥有冇嘢問啊？ 啱唔啱啊？ 有冇嘢想問啊？ 呢個係啱嘅，即係雖然係用嬉笑怒罵嘅方法，但係我自己真係咁諗嘅。如果有一日佢兩位雙王都俾人打，我係唔會幸災樂禍，或者係冷嘲熱諷嘅。如果咁樣，你點能夠話自己係勇武咧？你點能夠話自己係普羅政治學院、普羅大眾咩為公為民咧？你點能夠咁講咧？你嗰啲為天下為公嗰啲，原來係咩啊？講扮演啊，即係你做戲嗰啲啊，即係對白嚟嘅咋？咁樣即係你就 斯坦尼拉夫斯基嘅方法演技 你唔一致啊嘛，大佬咁样对自己对香港都冇好处啦。 但睇翻成件事，我都系讲翻头先嗰样嘢，即系所有嘅网络媒体，我唔讲主流媒体啦，网络媒体都系慢咗一日咧，我就真系觉得有啲即系痛心嘅，即系你唔系话喺呢时间，喂，尤其是喂行公二号怜悯，我谂住喂第一时间， 我 D100 系冇访问过我嘅， 第一时间应该访问你。 佢有冇报道嗰件事啊？ 佢系隔咗一日咯， 隔咗一日先报道， 隔咗一日，我就觉得有啲可惜， 可能迟咗。 可能啊， 遲咗啦，可能未必 咁咁遲到嗰個冇到嘅。 但係商台都好快喎，商台都係即日第二朝新聞已經有啦，即係我嗰晚星期三晚預集，星期四一早嘅即係晨早新聞專輯。 好在你唔係普世佳音嗰度同。 已經講 曬街音， 即 係 七點已經講啦，即係商台。咁啊，同埋我預習嗰晚去東區醫院咧，有Now 啦、Cable 啦，同埋東方啦，你講得啱啦，無線都有嚟， 無線都嚟， 係啦。咁第二日我哋開記者招待會，無線有嚟嘅，同埋六點半嘅禮拜四晚啦，即係講緊禮拜四上個禮拜四晚，無線嘅六點半新聞都有我嗰段嘅報導。咁佢就即係剔咗我個嗰個嘅講法咯，就係反對佔中嘅人，乜乜物物啊咁樣咯，即係佢剔咗啦。 但佢冇講你心底裏面嗰句，大家心照啦。喂，但我想問你，即係喺呢件事發生咗之後，當然你就話你唔鬧底啦。嗱，你點樣去安撫你太太？陣間先講啊。 好嘅， 講翻啲公事啊。喂，點樣安撫你下面嗰啲義工咧？我真係驚㗎喎，即係會唔會有啲義工覺得，或者唔係義工諗啊，係義工啲家長覺得，哇！阿仔，你真係唔好幫佢哋啦，俾人揼一錘喎，大佬，過去雙王嗰度好啲喎，會唔會咁咧？ 因為會俾人打咩？你估去到嗰邊會唔會俾人打咩？如果雙王好似人民力量咁行得咁前，同埋真係做實事，同埋真係用武嘅時候，佢都會俾人打嘅。 但係佢哋嗰種 而家未， 佢哋都行得好前㗎。佢哋攞基本法文史啊，或者係燒基本法呢啲，呢啲冇事㗎嘛。 冇理由咁樣唔俾人打㗎，即係好簡單。 有掟膠屎係嘛？ 唔覺係咯， 唔覺意飛咗出嚟，即係失禁啊！嗰嚿膠屎失禁，唔覺意飛咗出嚟， 跌出嚟係嘛？ 係跌咗出嚟。 即係我點樣去即係鼓勵翻人民力量嘅支持者咧？就係、是、自己做，即係我用翻我老婆鼓勵我嘅説話去鼓勵佢啦。其實。第一就是应该无所畏惧的，因为我们不是做一件错的事嘛。 是啊，大无畏。 是啦，大无畏的精神是啦。 啱我你同我晚必都 大无畏的精神是啦。 即一个雨集一个被人抌烂只枪，即是大无畏的。 咁呢个第一啦。第二就是即第一就是自己不是做一件错事啦，唯有继续去做啦，顶天立地啦。第二就是冇得避的其实。 是真的冇得避。 人在暗你在明边有得避啫。好似好多人教我喎。 要躲喺黑暗 嘅 老鼠。 喺后面搭你膊头，你要即刻怼返去。点可能咁啫。譬如阿新比喺后面喂快边或者心啊喂快边我一打打佢。只有精神病患者系会咁做嘅啫。系咪先。冇人咁做㗎。同埋有啲人话人哋嗌你快边你就即刻唔好认。因为人哋点上㗎嘛快边你拧住面佢咪打你囉。人哋嗌你快边你就即刻走。只有精神病患者或者自闭症患者是会咁噶嘛，系咪先？正常人系唔会咁噶嘛。 但有冇谂过学翻？ 冇得避噶， 学翻两下功夫，即系啲实战工党学下，即系学翻两嘢，食翻两碗嘢。 有啲教太极嗰啲师傅咧，就教我有人搭住你膊头咧，你就只手一叫住佢，就一扭佢只手就会断噶啦。但系又系好麻烦。譬如你阿新比搭我手，我又扭断你只手咩？大佬又系唔正常噶嘛，大佬呢啲嘢，所以冇得避嘅，所以冇。咪佢点样嚟，我哋点样去咯？ 问一个深入少少问题啊！阿萧生喺呢件事有冇安抚你，或者佢有啲咩分析？ 有，萧生嘅分析，佢其实喺节目度讲晒啦，即系肯定好中意讲粗口嗰啲人，叫你唔好讲粗口啦。 系， 同埋肯定系事发咗之后就系好热烈地弹琴，热烈地唱。 有冇话啲人好小气啊？ 冇喎，冇喎，又好似 系咩？ 其实佢嘅分析同你差唔多， 哦， 系啦，佢嘅分析同你差唔多，系啦。咁我就 即系暗示佢 同萧生一样，佢同阿萧生一样系一样 level。 哇！ 新比，哇！ 阿蕭生就係同阿新比嘅分析一樣，都係即係指向某一啲人咁樣咯。但我梗係死人都唔會咁講啦，肯定反對佔中嘅人啦， 梗 係啦， 唔係即係你有冇證據啊？係咪先？即係大家以後自己小心啲。但係都又 冇得小心， 冇得小心， 冇得小心嘅。咁啊，當然我 頭先見你都好小心啊，笠到自己得翻條線。 我係我戴頂帽同埋笠頸巾而家，同埋我企喺地鐵站等人，我一定企喺嗰啲長嗰啲位長，即係長 L 係啦 L 角落嗰啲位，等後邊唔好有人襲擊我。咁 咁你喂就嚟新唔係而家就嚟新年啦， 係啦新年啦， 花市啦，咁你喂驚唔驚啊？人多勢眾啊！ 人多反而唔驚喎， 係啊，唔係你都話人多 五 條友，人哋三喎， 唔係喎個問題係 冇得驚啊，真係冇得驚。 我當年喺士林夜市啊，見過。有人係遭受到呢個土耳其復仇方法，即係點樣咧？攞把刀咧，即係三個錯啊，唔係刀啊，吉兩個屎忽度攞一攞， 丟垃圾，跟住走你個街，撲你個街， 跟住嗰啲血係咁叭叭聲流啊！呢個就叫土耳其復仇 ，Turkish Revenge 啊！ 系 系啊， 屌啦，真 系好惊啊！ 就 系 人多 啊，大镬，好大镬噶！ 你真系变咗菊花达啊！ 嗱，话你听，我而家已经上 eBay 啦。原来美国嘅 eBay 咧， 系 有好多呢啲防卫嘅物品噶。 但电枪嗰啲唔卖得噶，你又唔 系我揾一啲唔犯法嗰啲。嗱，例如我睇到有一对手袖， 系 $5一只，$10两只。套咗上去嗰个手袖度咧，可以挡刀嘅，啲刀斩埋嚟咧，铿铿声。 喂，但系你咪翻工咪成个武士咁样。 但你话后面土耳其咩三角错嗰啲真系冇得搞。 佢啲冇避 嗰队攞攞友队真系。 你行年宵应该揾阿大厨，我哋跟住你尾护住个攞友先。 诶、欸，所以我入去嘅时候，我唔系行即系好多人咁入去，我喺侧边嗰条路，等我身边冇人嘅。 又或者你早啲望啊，你早啲去到，夜啲先走。 夜啲先走， 唯有系咁嘅啫。 冇得防范嘅真系，真系冇得防范。因为呢啲嘢冇办法，但我都系无畏无惧，因为我唔知边个人做。虽然你猛咁话伤亡啊，系嘛？ 我冇讲过。顶啦！ 即系你猛咁暗示啊！ 我冇啊！ 但我都会照扫黄嘅。如果双黄系有嘢值得闹嘅，我一样会扫。 即系你已经系亲口证实咗，你唔会龟缩啦，喺节目度继续扫黄嘅。 扫黄一定系继续。批评嗰啲支持佔中繼續支持佔中，夾實佔中繼續夾實佔中，即係你話戴耀廷嘅佔中三子，其實即係越嚟越交，我繼續係會即係批評佢哋嘅，我唔驚嘅，即係當然會唔會戴耀廷揾人打我咧？阿老師亦都分析咗係唔會係戴耀廷嘅， 絕對唔會啦。 會唔會徐少華咧？因為我都鬧阿徐少華鬧得好金嘅， 都唔會。 佢最近嗰個一陣除嗰個專欄係即係非常之差，咁我鬧亦都係鬧得佢好金。咁但係就我開頭諗過係徐少華嘅，閃一閃過，點解咧？因為我鬧完徐少華之後。阿宇阳就即系宇阳就系大家知迷迷嘅 CEO 啦，亦都系佢话同阿徐少华倾过偈，佢就提我唔好闹占中闹得咁紧要，所以我即刻一闪闪过系闪过徐少华嘅，的确，但我冇同警方讲，警方话你有冇闪过系边个咧？我系冇讲系徐少华嘅，应该唔系徐少华啦。我深思熟虑之后，应该唔系徐少华嘅咁样，系啦。 咁啊，嗱，而家去到咁嘅环境啦，即系我哋嗱，仲有冇关于呢个遇袭事件有冇嘢问嘅？大家冇嘢问，我哋问翻啲正经嘢啦。 占中， 占中啦， 占中啦，啱啱讲紧徐少华咁嗰啲。 我就想问下你啊，嗱，我曾经喺另外一个节目就批评过咧， 啱啊，全城都批评占中， 批评过你哋点解唔退出真普联？咁阿土啊，即刻同我讲，俾着我都唔退。 系， 因为要夹到佢出晒丑为止，但我心谂， 而家好丑噶， 而家好丑啊！因为点解我话你要退出真普联咧？就系话因为呢、這个非缺一不可嗰样嘢， 系 阿郑宇石系好明显系揽紧阿四方噶嘛？ 系啊， 系 咁喂，既然个召集人都揽四方，而喺佢揽四方之前一日咧。我係收到真普聯入面一啲成員咧，自己即係 WhatsApp 我啊 ，PM 我嗰度，其實鄭宇石好嬲噶。不過咧， 嬲邊個？ 即係四方嘅 嬲人嚟噶。哦，嬲四方， 四方佢哋 嬲四方。係， 不過暫時咧就唔想做啲咩住，必要時咧佢會辭任呢個召集人。 哦，呢個係我都聽呢個翻嚟，我都係咁聽翻嚟。 咁但係第二日佢就即刻攬四方喎，喺言論上面係好為阿四方出想。 係咪四方佢著咗件吊帶啊？ 就吸引咗阿鄭宇石。阿四方專係吸引嗰啲田北俊啊。C689 啊， 唔系 Martin Lee，Martin Lee，Martin Lee 啊，似都系嗰只 type 都系郑宇石啊咁。唔系，我觉得郑宇石而家玩紧咩咧？佢系打紧两手牌，佢希望用人力喺真普联夹，佢都唔想人力退出。我觉得唔想人力，或者阿社民连叹啦，唔好成日讲人力，即系阿长毛叹，佢都唔想，即系或者系阿范国威就系睇人头嘅啫，系嘛？咁就佢都唔想一啲进步民主派叹，因为佢亦都想借进步民主派夹翻阿民主党，佢亦都想借民主党咧，又系邓翻云。 民，即係佢係想做呢啲咁嘅嘢，我覺得兩邊玩。 但你覺得做唔做到啊？因為你老實講，而家係睇你社記同埋新民主同盟嘅，公民黨我已經唔會睇嘅。 公民黨、工黨都係好失望啦， 嘥哇！工黨直頭嘥氣啦，失望到絕啦。 嗱，我哋嘅策略咧就應該係唔好鬧工黨同埋公民黨嘅，我哋而家就勁鬧民主黨先，等全世界咧嗱，其實今次係好成功啊，比上一次票債票償嘅運動係更加成功，可以話係，因為民主黨已經 D100 啊， 連阿大巴都悔改啦。连阿马斋系咪先？连阿郑家富都要拍台啦，啱唔啱？ 系啱啊！ 系啊，即系而家连我谂 Q 仔嗰啲都全部闹民主党噶啦。 Q 仔闹咗好耐嘅， 系咯，同埋韩连山啊，上次票债票偿，韩连山都冇行得咁出。 喂，韩连山今次教协嗰单都行得好出。 教协嗰单佢都系乜嘢啦？又系悔改啦，韩连山。所以其实啊，仲有咧。啊，學民思潮呢，學民思潮都對民主黨隊都好緊要㗎，啲後生仔係咪，所以我覺得今次係非常之成功。咁啊，你話係咪呢個時候走呢？我覺得反而夾到呢個時候死都唔好走。 嗯， 就等我哋最靚嘅時候走係幾時呢？民主黨死都唔肯話公民提名非缺一不可，缺佢死都唔肯話，即係佢死都要講公民提名非缺一不可。 嗯， 咁鄭宇石就好嬲，於是乎鄭宇石就引咎辭職。 嗯， 喺呢一个位，人民力量同郑宇石一齐离开真普联，呢、這个系最靓。 咁就自咗一个叫坚普联啦。 系啦，呢个系最靓嘅位咯，我觉得。 我希望快啲到呢一日咯，因为喂，你而家睇个势，唔知拖到几耐嘅。你睇，你谂下阿 Benny Tai 佢哋都系，即系上次我去个 D Day 2咧，喂，令我震惊嘅。 系 喂，至于佢话占中环去到出年嘅事， 我 话大佬点、啊？ 我哋分析过啦，占领中环咧最有可能发生嘅系几时咧？系鸡年咯。今年是马年啦， 今年马年啦， 即系弄成马、羊、猴、鸡， 哇， 丢啦！点解一定是鸡年呢？ 系 因为根据戴耀廷最近一篇文，佢讲公民推荐啊嘛，你有冇留意啊？ 啊，呢、這个我冇留意， 你冇留意啊？丢啦！這個、戴耀廷嗰度冚家铲，佢个预算盘系点打呢？所以我有一句说话，我一个 status 嗰度写喺 Facebook， 戴耀廷其实同周庸系一 Q 样嘅， 嗯， 佢好嬲。我喺个 status 嗰度写两句说话，第一。我发现戴耀廷占领中环是为了帮民主党全身而退的一个运动，这个第一点。第二点，戴耀廷和周庸其实是一 Q 样，和而不同咁样。你知而家和而不同是屌你老母啦，第一 句 啱唔啱啊？ 啱啊！ 而家和而不同是屌你老母噶啦，你咩？嗰啲爷捻成日讲和而不同，即系屌你老母，你明唔明啊？其实戴耀廷和周庸是和而不同一 Q 样，戴耀廷即刻复我， 嗯， 你呢句说话是一种有冒犯嘅。请你收回呢句说 话。喂，但系佢 屌你 嗱，我好老实讲， 你同嗰啲咁嘅吴宗文牧师嗰啲咁嘅周庸和而不同就得，同我你唔和而不同，你老尾啱唔啱？ 我老实讲，我作为一个普通市民啦，我去过两次嘅 D Day One、D Day Two 咧，我真系不能够不对戴耀廷失望噶。 系， 大佬，你咁样一拖再拖，同埋喂讲到明话要何俊仁辞职搞公投，跟住而家又缩又谂住搞啲咩电子公投就算 Q 数啊咁样，一路帮佢拖。 其实戴耀廷嘅如意算盘系点打咧？我喺花生台都讲一次啦，我都喺人民频道、人力频道嗰度讲过一次噶啦。戴耀廷佢亲口同我哋讲嘅，佢嘅如意算盘咧有两次公投嘅，第一次系电子公投，电子公投就系俾几个方案出嚟，全港市民投。咁而家睇个势咧。有幾個，譬如有湯家驊方案啦，屌乸性；有譬如有啊李柱銘方案啦，吳家產啦；又有啊譬如有啊陳文敏方案啦，撲街啦。咁有一個咧，可能係真普聯嘅方案，即係三鬼仔咧，要有公民提名，要有政黨提名，可以係算啦，我豪俾你啦，嗰個提名委員會，屌乸性你中意，即係三鬼方案啦。咁戴耀廷嘅評估咧就係咧，因為而家嘅民情都係支持緊公民提名嘅，所以呢個方案佢嘅評估係跑得出。 嗯， 跑得出，於是乎咧就攞翻去同中央傾啦。但中央翻翻嚟咧就唔得嘅，因為公民提名中央係一定唔得噶啦。咁中央咧，咁啊戴耀廷就說服中央啦，不如唔好公民提名啦，屌啦性，或者阿陳建文嗰度契弟去說服中央啦，不如叫公民推薦啦。 哇！ 因為佢寫過一篇文啊嘛，公民提名是不能逃避的。睇個標題好似，咦？ 喂，咁你佢 參公民提名喎，屌啦性，其實個內容就係話 語言藝術嚟噶， 係啊，佢係語言藝術嚟。其實公民推薦都有公民提名成分。公民推薦係咩嚟嘅咧？我等我講俾大家花生台嘅朋友聽啦。公民推薦就係譬如你新比，你想去選特首， 嗯、 你揾三萬個公民去推薦你啦，咁樣咁、嗯、你揾到啦，我當你揾到三萬個公民推薦啦，就上去嗰個提名委員會，千二人嘅提名委員會啦， 係 佢篩走咗你咯， 嗯， 佢可以篩走你噶， 係啊， 即係等於。但公民提名佢系唔可以篩走你噶嘛？如果三萬個公民提名提名新俾你選， 即係做大龍鳳咧， 得個溝台咯。嗰一千二百個一定要俾你 pass 噶嘛？啱唔啱啊？如果公民提名， 啱啊啱啊。 但係公民推薦咧，其實戴耀廷就呃 全香港嘅市民啦。其實公民提證明，雖唔係公民推薦冇公民提名個名，但係都係等於公民提名㗎。新比都要揾30,000個人去公民推薦佢啊嘛。 你最後尾你 話聲， 你都 係 俾我入閘啊嘛。 唔係你得個齋提嗰下咯。 冇錯， 你去到係最尾係唔俾我入閘㗎嘛。 好簡單， 俾你有得行沙圈， 俾你 行沙圈，冇得俾你入 閘。冇錯啦，即係等於王維基電視台，屌嗱聲。王维基电视台可唔可以入闸去俾港管局去评核佢有冇资格去即系开多个电视台啊？有啊嘛， 有。 但系最后王维基出唔出到闸啊？出唔到啊嘛，使唔使解释佢使点解出唔到？ 唔使。 咁最后点解阿新比你有30,000个公民推荐，但系都出唔到闸咧？佢唔使解释啦。 系因为千二个唔批嘛。 但系戴耀廷呢条契弟嗰个评估就系话咧，新比你有30,000个、50,000个甚至100,000个公民推荐你。如果到時啊，嗰1,200个西走你啊，哈哈，佔領中環仔嗰陣時出現㗎啦， 永遠都 唔，笑嬌死人， 永遠都唔會出現㗎喎，其實。 屌嗱聲，而家就有60-70%人話要公民提名啦，吳家產，你唔而家出嚟佔領中環啱唔啱啊？所以我哋評估，你諗下，點解係嗰陣時先係咪雞年咧？你諗下，你係咪雞年咧？有35,000個人公民推薦你新比上去，但係佢西走咗你。嗰陣時就佔領中環，係咪要雞年啊？嗰陣時你話，屌啦聲，乜嘢文氣都冇曬啦！ 喂，咁你點搞嚟緊？ 一而再，再而三啊！兵貴神速，暗加長。 嗱，原本就講話即係根本係2014年嘅7月就會搞佔中，原本咁講啊。你哋今年會唔會如常自己搞咧？定係點樣咧？因為佢哋就擺到明今年唔會搞噶啦。 嗱。我哋認為咧就應該係點咧？我就唔贊成係佔領中環嗰種嘅。如果係咧，因為戴耀廷而家攞咗光環啦，我哋冇辦法先要夾實佢啦，啱唔啱啊？蘋果又幫佢啊嘛，明報幫佢啊嘛，抵死嘅。所以明報話你聽，快啲借，快啲執笠，抵死。就因為佢哋幫咗戴耀廷，咪擁到成件事光環曬咯。我同意即係雙方嘅批評㗎，即係連頭佢哋話丟喇聲，你佔領光環，冚唪唥都正棍嚟㗎，撲你個街啊！ 哇！我後屘都同意喎。 我 day one 我都同意㗎，但係我同黃毓民同埋黃洋達講，我而家都要同黃毓民黃洋達講，你鬧人又點啫？你鬧人哋唔加入嗰個真普聯金又點啫？你咪冇曬報導咯。我哋唔係話沒有鏡頭攬回蒲頭，但係我哋話咩啊？你係要 keep 住成個 movement 嘅 momentum 啊嘛，啱唔啱啊？而家個政治現實就係明報、蘋果日報係好多戇嬌嘅香港市民覺得明報同蘋果日報咧就係香港民主嘅兩支勁嘢啦。 大報 唔係，但係明報係今次咧，即係自從換 都 係 慘嘅係嘛？ 即係換老總呢單嘢咧咁少回響啊！應該坊間冇乜人理咁滯咧， 即係都知啦，係嘛？ 都知道明報係，即係同埋佢係即係點講啊？ 日月係 元兇嚟噶嘛？拱啊梁振英上嘅元兇嚟噶嘛？ 佢喺香港嚟噶嘛？明報 就是、因為明報日日喺度煲梁振英，就搞到梁振英真係上咗台嚇， 冇錯， 挟持住啲假民意，搞到我哋香港咁，即係所以而家明報單嘢冇人理， 自作自受啊！ 自作自受嘅， 冤有頭債有主咯、 啊。但係蘋果啊，仲未搞得掂啊嘛？ 蘋果未搞得，所以我哋 但係咧，但我唔係咁睇喎，因為咧其實係。你要睇明報，其實係一份好撚吊鬼嘅報章嚟噶嘛？即係以佢之前咧，而家唔撚知啦，換老總之前佢係一個禮拜7日，佢星期日嗰份同埋其他嗰6日 係唔 同 啊？ 點你 啊？ 佢星期日嗰份副刊係嗰邊嘅主編係同你打撚撐撚到行啊嘛，同嗰套咁而明報一路以嚟嗰個定位咧，就係一啲。比較有錢同埋一啲知識分子嘅一啲人去睇嘅，屌你咁講都得嘅。咁而佢其實嗰、那個 唔係睇公教部， 唔係而家睇明報啊，而家好啦，中意睇明報。 係啊，其實好明報 係好啱啱嘅嘢啦。以前睇華僑咯，未執呢。 而嗰明報嗰個星期日嗰份大約鼓動到嘅係10,000人到嘅。咁你而家。即係 keep 住有10,000人喎，每個禮拜。咁你依家你去咁樣搞咧，其實好啦，簡單啫嘛。佢依家換咗個新老總，佢唔需要話去剁撚咗你份嘢，炒撚咗你啲人，唔需要啊。佢就係話你嗰份嘢唔持平喎，你淨係偏向淨係傾向去民主派喎，你點會冇啲反對嘅聲音？作為一個媒體係唔可以咁樣嘅。我哋要加入啲反對嘅聲音，跟住去揾啲啊陳靜心啊嗰啲走去訪問。你已經即係如果你喺一班知識分子裏面，你已經少一半嘅平台去俾佢哋吸收一啲民主嘅資訊。其實我覺得咧，你搞明報係仲好啦，過搞蘋果嗰啲啊， 係 啊，因為唔同啊嘛，佢哋係難以去搞到嗰班人噶嘛。 我答翻嗰個親戚嗰個問題，即係佔中。我覺得佔領中環咧， 這個運動呢可以有很多種形式出現的。 嗯， 譬如今年元旦的中環導賞團呢，我覺得是一個其中一個目的。 幾好啊，那個， 大家想想， 我衰了，我沒來到。 不緊要，譬如下一次個個月都有這些突然間有些網民，所謂網民自發啦，當然，大家明白啦，我講這些東西。 各自行街是嗎？ 各自行街啦，或者有五十架車在中環同一條路那裡慢駛啦，呢條嗱性。咁你朝早翻工時間八至十一，唔塞 Q 到你死，大佬啱唔啱啊？ 嗯， 仲有啲碰撞咧，嗨到然之後落車傾偈咧，唔犯法嘅喎，屌！ 都得喎，你嗨你嗨到慢啲架車，跟住你兩個落， 兩個落車嗨到你架車，你咪屌咩？好扭啊！而家冇公民提名，屌唔撚得啊？咩啊？屌咁啲差佬咪嚟咯，咁啊唔俾人嗌交啊 ，Sir！ 你拉我乜嘢啊，大佬啱唔啱啊？而家要咁樣做啊，你睇下，即係我就比較贊成係用呢啲嘅，即係叫做順法鬥爭，即係順住嗰個法例，你都去同佢扭六任，屌嗱性！戴耀廷親口同我講，你真係相信有一萬人出嚟佔領中環咩？係佢自己講噶。我话， 但系佢自己系发起人。 我话戴教授， 点解佢自己会咁样问你噶，大佬？ 你地你死你都唔系嚟到去鼓动民情，鼓动人哋出嚟为公民提名占领中环，就梗系冇嗰一万人啦。我顶你个肺，啱唔啱啊？系咪咁讲啊？讲嘢。如果你真系能够鼓动民情嘅，要即系催促啲人出嚟嘅，冇话一万人啦，五万、十万都有啦。 唔系， 大佬，你睇反国家。 我谂最心痛嗰样嘢系佢由 D Day One 去到而家 D Day Two、D Day Three 都嚟紧啦。一路以嚟咧，其實佢每一次完結，佢喺度講緊話要做好教育嘅工作，但係佢冇啊嘛。 教咩肉啫？ 佢冇啊嘛。 一啲嘢啊，啲一啲嘢唔啲啦。譬如有冇去同阿六八九食飯？有冇 D Day 啊 ？D 過？陳建文咪去禮賓府同六八九食飯咯。有冇喺 D Day 同我哋 D 過啊？乜嘢要 D 乜嘢唔 D 又係你決定嘅。D 完之後學阿頭先森華話齋咩話 ？D Day 嘅時候冚唪唥都係話要辭職公投， 反對公電子公投啊嘛， 反對電子公投啊嘛，撲你個街啊！你又係咁一意孤行， 繼續 因為電子公投要籌好多錢啊嘛，不斷又話籌錢，但今年元旦又遊行好嘢啦，民陣已經識破佢呢條撲街冚家產嗰啲關計啦，所以民陣就唔將嗰啲錢係俾佢哋啦。今年元旦。大有行，所以但系都未够醒觉嘅，仲有人觉得佢哋系光环，但系冇办法，继续你咪要翻光环咯。我都系夹住阿戴耀廷嘅，我都系支持占领中环。如果戴教授占领中环，我都话我喺弥敦道攞跑咯。我讲过啦，第一、第二就系占中后援会嗰千几二千人全部俾晒戴耀廷，你咪筹八千人咯，然之后我哋加二千人落嚟咪一万人咯。但系照你而家咁，你都唔系想。佢只不過係想諗一個幫民主黨全身而退嘅運動啫嘛。 係啊， 點樣全身而退？我再講啦。頭先我咪話咧，第一次係電子公投，投咗個就係有公民提名嘅，大陸政府唔肯，就翻咗個叫公民推薦啦。於是乎戴耀廷就好似做賣樓嘅 sales 咯。佢同大陸就講：喂，屌啦聲，香港嗰邊嗌得好高價喎、啊，公民提名喎、啊，大佬，不如你減少少啦，公民推薦咧，大家好落台啦，同阿習近平咁講啦，跟住翻嚟就同香港人講啦、喂。公民推薦咪即係公民提名咯，即係嗰啲好女兩頭門嗰啲賣樓 sales 嗰啲冚家產啊！咁香港人又係戇 Q 噶嘛，啱唔啱啊？香港人就咦係喎係喎，公民推薦 OK 啊，係咪啊？到時譬如有五萬個人推薦長毛入到去，佢篩咗個長毛，啲市民咪會好嬲咯。 唔係個問題， 佢會佔領中環咯，屌嗱聲！咁香港 HKTV 夠有五萬萬人去個 like 個群組，跟住夠出嚟啦。咁最後點啊 ？HKTV 屌嗱聲！唔係 你講呢個位咧，個問題個關鍵係香港人點解咁容易受答咧落答咧？係因為呢啲事咧冇人用一個好簡單嘅方法解釋過俾香港人聽。 系， 即系你 HKTV 嘅成功系，喂，好简单，我就系冇得睇电视。香港人就要咁简单，好 straightforward 又好简单嘅。你喂，你搞啲公民提名又要点样先入到闸啊？有呢样嗰样，有乜乜方案，佢哋觉得好复杂咧。冇人用一个好浅白嘅方式解俾佢听。 其实我觉得唔止嘅，新比，我觉得你讲呢样嘢有两个陋习啦。一就系、是、到而家都依然系个大佬文化，大家一定系有个大佬喺前面带领我哋点样去抗争。冇个大佬， 有个教主喺前面都得。 系即咗诶，是卵蛋啦！就算教主肯出嚟带领我哋去占领中环，我都撑佢嘅，有乜所谓啊？咁但系你冇人去出嚟咧，佢就哦咁企喺度先啦，都冇人出嚟咁。 蛇无头不肯嘛，个个都咁讲、啊，最大镬系咁啊！真系 嗱，好简单，中央翻翻嚟啦，嗰、那个咁嘅 sales 卖楼 sales， 两边讲完啦，香港人话好，公民推荐好，好啦，咁啊出咗个公民推荐嘅方案啦。何俊仁喺呢个时候咧就出场啦。攞住呢个公民推荐嘅方案辞职公投，屌你老尾夹紧晒嗰啲戏啊！仆街，你做嗰啲戏啊，新俾你知唔知啊？ 我知， 我出咗出嚟啦。好，我就为咗公民推荐辞职公投啦。辞职有乜所谓啫？我一早已起嗰个咩嗰、那个， 咪后边要话蔡九喺度就住江河水先 咯。跟住嗰啲四方兴嗰啲冚家铲啊，臭四嗰啲出嚟啦。辞职公投咧，我哋民主党咧系一向都支持嘅。 刁拿性嗰啲勾落牽咪出嚟咯，好嘢，辭職公投嗰啲咁嘅羅建熙，勾落牽羅建熙冚家產，撲你個街，吔招啦！佢俾后边摇旗呐喊咯，嗱，跟住何俊仁就辞职咯，为咗公民推荐而辞职咯， 系， 咁到期时咧，建制派咧都会动员咧去支持公民推荐嘅，咁、 嗯、 泛民嗰啲冚家铲咧，全部支持公民推荐嘅， 嗯， 咁就扑街啦， 冇啦，玩得住， 屌你老味啊， 冇啦， 咁跟住咧，民主党就大摇大摆啦。跟住選翻唔係何俊仁啦，揾個第二梯隊啦，歐樂軒要嚟冚家產啦，例如係咁啊，歐樂軒啊入翻去啦，屌你老尾！跟住我哋仲點票債票償佢咧？啱唔啱啊？因為係香港市民 endorse 咗呢個公民推薦嘅方案噶嘛， 嗯， 係咪啊？你明唔明我意思？ 講 得好清晰啊！係，到時我哋咪發唔到力咯！屌你老尾！票債票償啊，新票債票償運動冚家產，冚家產，冚家產咁，咁但係香港市民。嗰陣時咪揾刀仔吉大髀啦！屌你老尾，我俾嗰個地產經紀呃咗啦，困鳩咗我啦！呢間係空宅嚟噶，屌你老尾，屌你老尾咁！但係嗰陣時已經係俾人困 Q 咗啦嘛，啱唔啱啊？ 而成數係極高。 我點解係咁講粗口呢？因為我係顯示我唔怕嗰啲印巴籍嗰啲人打我。本來你覺唔覺得我今集係咁講好多粗口？我係好突兀嘅講得，因為我係咪好突兀啊？我唔自然，因為我講粗口。 唔係你唔使驚，呢度樓下冇印巴籍。個空間都係阿叔， 我係專登講咁多粗口嘅。其實我平時唔講粗口。即係你諗啊，你諗到成件事個古仔就係咁樣，但係當然佢個古仔係咁啫。但係我哋相信中間有好多好多時候好多變數嘅，譬如余若薇嘅角色係點樣呢，我哋未講啦。學民思潮嘅角色係點呢，我哋未睇啦。同埋公民黨同工黨，即係我而家唔鬧佢啦，但係都係少鵪鶉啦，係咪？但係你哋可以鬧佢啦，梗係。即 係 我已經唔係覺得鵪鶉㗎，我覺得係賤格㗎啦。 係衰㗎，其實 真係 衰㗎，係衰㗎。但係喺政治嘅角力上高，佢哋係我覺得佢哋係滑頭嘅。喺政治嘅角力上高咧，佢哋係醒目滑頭嘅，但係我係唔會做呢啲嘢嘅，所以人民力量 打真軍啊嘛， 選民力量啊，唔係人民力量就選擇一個即係再係即係夾埋即係夾實少少啲嗰啲嘅位啦。即係如果人民力量係走咗公民黨同埋工黨嗰條線咧，我就會係義無反顧會退黨噶啦，我自己、即係我亦都唔會，即係我唔欣賞人民力量。如果佢走咗公民黨同埋工黨呢條路線， 果然係冇負呢個聽眾所望。 好嘢， 好嘢， 我唔 反面好嘢， 我唔會即係我唔會係亂賺呢啲嘢嘅。即係你話而家咦？新界西，你系咪接下大舊嗰啲 legacy 啊？咁样咧，即系今日文汇报都咁讲，我完全冇所谓。我之前都闹过大舊噶，阿 Spooky 记得啦。之前大舊仲系写文联嘅时候，五区公投，我曾经公开讲过，话陈伟业大舊其实你系冇吉屎辞职嘅。 嗰阵时你系咪喺青台啊？ 我嗰阵时喺青台啦 ，Spooky 记得嘅应该 ，Spooky 嗰阵时仲联播嗰个得罪人多嘅节目， 仲有子健喎。 系啊，但系后屘大舊的确系即系愿意辞职五区公投，我亦都系公开。向大舊道歉，即係我就係一個咁嘅人，即係我亦都係唔介，所以你話黃毓民會唔會打我呢？唔會。如果佢要打我，我話佢係黑社會養大，私義大過公義，嗰一下佢已經打我啦。我最驚佢打我嘅就係嗰陣時，坦白同你同各位聽眾花生台講，我最驚黃毓民打我嘅係幾時呢？係我話佢黑社會養大，私義蓋過公義嘅時候，嗰陣時佢都冇打過我，即係我冇俾人打啦。可能佢嬲到而家先打我啦，除非係咁啦。但我認為唔係雙方打我嘅，我都堅持係反對佔領中環嘅人打我的。 明嘅，明嘅， 明嘅，明嘅， 明嘅。喂，問你一樣嘢，有冇？ 我一開成報告，我真係乜都講啊，大佬。我冇語言藝術。 嗱，有冇同個學民思潮會唔會諗住同學民思潮傾，或者有冇同佢傾過？ 有， 因為我就係想問一下，喂，你嚟緊點樣逼到可以搞到一個五區公投呢？即係你。似乎五區公投係一個唯一嘅辦法，嗱，公民黨就縮嘅呢方面，余若薇都係喺度耍緊太極嘅。 係， 咁有咩方法可以逼到搞得成五區公投咧？其實 要睇民情啦，我覺得一定要睇民情。我覺得五區公投係要做嘅，我覺得。咁我哋同學民思潮係即係人民力量同學民思潮係積極係。合作同埋配合啦，我哋覺得咁 見咗面未啊？大家 未見，過完年就會見啦。過年前約咗，過年後就會見啦。之後 但係大家都喺個花市度不如屌喺個花市度， 花市度傾啊！ 喺花市度，我哋啱啱喺對面，我哋嗌緊麥唱嗰啲賀年歌。你知我哋寫咗首佔中701賀年歌嘛？放喺你度播下可以嚇咁啊！ 好啊， 好啊！ 但我哋唱歌，佢哋又冇得講嘢。我到佢哋講嘢，我哋就唔唱歌。即係我哋都有好好 唔係你可以做嘢嗰啲就做嘢，私底下咪拉埋一邊傾。 有， 我哋有桃園結義定花市結義啦， 又或者攞個第三者當口傾咯，例如走去嗰啲咩八萬八千八百八十八嗰啲。 喺嗰个酱嗰、那个嗰、那个花生酱嗰个楼下嗰度。 即系 OK 嘅，即系阿郁文就话：点解唔怨我啊？冇我，你谂住搞得成五区公投咩？咁样咁唔一定噶。如果无孟静佢肯辞职咧，咁九龙西可以无孟静辞职噶。 同埋可能阿梁美芬咧。 系啊，梁美芬可以辞职噶嘛？佢系为咗你选翻我入去，系反对公民提名咁。 冇错， 可以噶嘛？即系好多好多，我所以我赞成好多变数喺度嘅。咁我但系我亦都唔系话唔支持啊，即系阿黄毓民议员去即系辞职。如果佢肯，我又系公事公非，啱唔啱啊？你有仔女，我有仔女，大家要公事公非，啱啱系咪咁讲啊？讲嘢咁啊！如果佢肯辞职，咁当然系好。最靓嘅卡士即系你拍戏，你知啦，卡士就系黄毓民啦、九龙西啦、新界东可能系阿长毛啦、新界西啊大舅啦，咁、样港岛就有啊。何秀兰肯就最好啦，仲有边个？九龙东梁家杰、 何秀兰我真系 就难啲啦， 水喎、 啊，水好问水何秀兰， 会唔会善仲佳肯辞职啊？ 屌嗱声，屌肯定唔会啦， 有冇机会低过呢个王国庆啊？ 唔系、啊，有啲人话何秀兰辞职嘅机会系低过啊。边个啊？九龙东个咩？民主党个咩？阿镬镬咩？阿咩咩？ 胡志伟， 胡志伟系胡志伟。有啲人话胡志伟， 你不如叫陈家洛好过啊。 机会仲大，系啦、啊。香港岛系啊， 港岛啊， 但系冇理由唔遇工党噶。咁公民党佢问我哋一个问题，或者问学民思潮一个问题，点解又系公民党同埋即系人民力量两个同埋社民连做咧？点解冇工党份咧？点解系嚟去去都系我哋呢啲人咧？咁工党谂紧乜嘢？工党应该好前进噶嘛，大佬系咪啊？工党嗰啲直头系拉比衫就切手指啊嘛，韩国嗰啲工党啊，嗰啲工运啊， 但系香港个 成只手指屌啦声，你最近点解切手指啊？唔该， 香港嗰个叫话你本土啲人反而系歧视喎，你嗰个先大镬喎，大佬，香港嘅工党系咁样， 唔掂，所以即系。冇失晒位，所以暂时系同学民思潮佢哋配合，同埋进步民主团结咯，我觉得系即系新。 即系成件事咧，即系成个即系环境咧，占中呢件事引发出嚟，即系我觉得学民思潮呢个真系令我系点讲啊，好尊敬啊！ 我一定要啦， 真系好尊敬。 即系我想问个问题，你会唔会约阿主教倾？ 连少多好啊嘛， 会唔会约阿主教倾啊？ 即系阿郁文弟兄， 阿陈日君啊， 哦陈日君。约陈日君倾啊，倾咩咧？五区公投定咩？ 叫天父去帮你咯。 讲五区公投 系啊， 呢、這个都系一个好提议，我未谂过，真系多谢阿森啊，可以谂下。多谢森啊， 但我都想问你一样嘢啦。 但系陈日君系咪都好民主党啊？佢 陈日君 嗱，佢就话李柱铭同阿肥好礼 唔系好民主党， 我觉得佢唔好民主 党。不过佢同肥好礼好似都行得埋嘅。 系咯，呢、這个我 但 系 我觉得即系一个尝试，最多咪一个 no 啊，系啊系 啊，系冇、 啊 okay。 你有冇同阿大班倾过？ 有大班都系支持五区公投嘅，应该 系啦。 大班都支持， 去到呢个 moment 应该更加支持。 应该系啊，大班应该支持。 但系有冇啲咩结论啊？佢有冇啲咩睇法俾你啊？ 冇实际倾过。 佢叫你揾郑家富啊。 当时占中后援会就系咯，佢个揾郑家富咯，真系。 喂，但我就系想问一下喺呢方面，即系你睇到而家个议会啦。如果有睇过杜夫嗰条片咧， 系叫人即系一个数人头喺度 rap 啊，嗰条 公听会屌嘅数人头喂，但系你嗰啲所谓泛民而家全部变晒建制派嘅，即系你莫乃光啊、四方啊、黄碧云喺晒度，但系叫你数人头，你都唔肯去数嘅，唔肯点人数嘅， 系 翘埋双手嘻嘻笑嘅， 系。 即系呢一个咁不济嘅议会咧，喂大佬，你2016即系我成日都有，即系我有一次我见到阿世良，我同阿世良倾， 系 喂会唔会真系叫大班？屌你真系话大佬培训下啲新人出嚟去选2016啊？ 有佢而家培训紧啊，陈淑庄咯未？ 唔够啊，大佬，咪一系个啊公民党一个咯，朝头早啊杨岳桥啊。 哦，杨岳桥，屌啦， 得唔得噶？ 但系佢食阿汤家华，我见到杨岳桥，我想打佢嚟嘅，因为佢身价都喺广福道同汤家华两条扑街嗰张咁嘅 poster， 好大张咁 post 喺度， 啊， 好心理啦，搣啦汤家华， 其实唔系，其实杨岳桥个款咧似阿田 北，苏豪， 唔系啊，似田北俊嗰派嘅，即系唔似公民党，我觉得 系嘛， 系啊， 点解咧？即系佢嗰个政治理念啊，嗰啲啊， 买个款啊，个look啊。 嗯， 即系个 look 都系嗰啲， 我觉得佢似苏豪咯， 哦，有啲似嘅， 似 苏豪，有少少靓仔啲嘅。 D 一百仲有培训边个上嚟啊？ 杨岳桥、陈淑庄啦，有边个啊？ 暂时两个咯， 暂时两个点啦？ 张龙杰斯仔啊？ 会唔会陶君衡啊？ 林 唔系即系你觉得系咪先？喂，你网台系一个，尤其是 D 一百啦，或者你迷迷都系啦。 叫做动员力大。 系 咁，点解唔陪翻啲人？喂，你而家望到个立法会真系食晒屎喎，系应该由你哋动员力大嗰啲去培训一啲新人出嚟。即系我变咗我哋市民叫有啲希望啊嘛。如果唔系，喂，大佬，屌你2016又去选呢班烂摊入去，唔好啦啩，大佬。 嗱，我谂2016咧最紧要嘅咧就系而家大家都系慢慢系行紧埋去一个咩方向咧？就系进步民主团结嘅方向啦。就系进步民主自己协调一啲人去选呢个立法会啦，就筛走咗呢个死人民主党。 系咪应该叫 大家就系望咗民主党去？ 系咪应该叫？本土嘅人团结一齐，应该咁讲。 如果一去本土，就变咗要同阿郁文同埋阿陈云地咁 又 团结 嘅。唔系因为我嗱有一 我都唔介意，唔系我都唔介意。 嗱有一样嘢咧，有一样嘢咧， 我 觉得 唔介意。 我觉得阿陈云就讲得啱，佢就话而家你睇所谓泛民嗰班友，咪好帮啲新移民嘅。 系， 佢哋就系睇死你班市民。屌，你系咪都要选我噶啦？ 系 你唔选我有得拣咩？唔通你会选民仔咩？民建联咩？你唔会噶，你一定选我噶。所以我就攞晒啲资源去箍新移民嘅票，希望嗰班新移民咧系会选我哋。 因为本土就系怼新移民，佢哋就立新移民。 系啦， 系。 所以我觉得喂，屌喂，而家嗰班泛民真系出卖紧本土嘅。 如果你问我人民力量喺呢一个本唔本土呢个地方咧，嗱，基本上我哋条 line 好清晰嘅，即系譬如收回审批权啊，甚至乎修改基本法啊，我哋都系赞成嘅。但系我哋会唔会行到好似郁文或者阿黄杨大或者陈云嗰度见新移民就系咁闹爆闹爆？因为我都试下， 但系闹新移民闹爆噶。 系 咩？我真系知道呢个真系。 佢本土反共，佢本土行先啊嘛。因为我喺天水围写挥村嘅时候咧，我都接触好多新移民，的确系。 喂，佢哋问候你，相细。 新移民包括新嘅印巴移民啊？ 包括嘅，包括咩？无分国籍嘅。 喂，印巴移民好嘢啊！我好中意碧华姨噶，大佬。 我自己呢个位嗰度咧，就类似人民力量加入真普联嗰个位，系一个中间夹实嘅一个位。但系我哋系咪即系支持佢哋？不断落嚟，每日150个，嘘嘘声1500个仲好，搭晒我啲地铁，沟晒我啲女，搞到我哋要九班地铁咩啊？你 屌苏锦良话等多一班，我头先等金钟啊！等啲九班地铁先嚟到啊！ 苏锦良冇搭过地铁，根本就冇资格讲呢啲嘢。 咪系咯， 屌啦，请你落嚟搭下地铁先啦，唔该查苏锦良，夜捻嚟啦，扑街。 阿田北俊搭咗，啊唔田北辰啊，唔系田北俊， 田北俊 搭咗啊，佢话手都冇顶剂，一定知道 系啦， 逼到 呢啲。所以自由党个位又系古古怪怪嘅，即系佢又有啲反政府，但佢有啲骑呢。自由 佢而家反正 嘅转噶， 自由党新闻党 系苦系为势所逼，因为 C Y 唔妥佢啊嘛，而家，所以佢咪行呢个方向咯。 冇错啦，即系我哋人民力量系唔应该系去到一个好敌视新移民，或者系好敌视即系非香港人嘅一个位嘅，我觉得。但系我哋要揾一个靓嗰条 line 一定要系靓嘅，譬如收回审批权嗰啲系靓 line 嚟嘅，即系揾一条靓嘅 line。因为的确系，因为新移民都系我哋嘅，可以系我哋嘅票源嚟噶嘛。即系你点样同民主党佢哋嗰啲菜狗冚家铲，佢哋系咁舐人哋新移民噶，我哋咪舐新移民嘅鞋底。我哋讲道理，你既然落得嚟香港，你系咪应该服膺香港嘅民主自由嘅价值？如果唔系，你唔使投奔香港啦。即系等于我哋上一代嗰啲，我哋系因为共产党嗰班冚家铲啊，咩三反四反啊，文化大革命啊，毛泽东系冇好人啊，共产党靠得住，猪乸都会上树啊。我哋要不断讲翻呢啲嘢，等落嚟嗰啲人。你咁中意，你唔系嚟益香港，或者香唔系香港益，我哋唔系用呢个益唔益，而系我哋系咪一齐共建一个美好嘅家园，共建一个良好嘅香港嘅国度咧？系咪应该系咁样咧？就系咁样咯。你落到嚟系死人都唔排队，你落到嚟系周街屙屎嘅。我要问你啦，譬如我见到个大陆人喺度屙屎，我问你乜周街屙屎？你觉得真系一个好嘅社会咩？可能 佢唔会听你，我试过 一打 Q 佢。 我试过，我一次行我屋企个后楼梯，有个新移民嘅女人喺度屙屎。咁我就喺度闹佢啦，喂你有冇搞错？咁乘机我梗系夹嘢啦，喺度睇啦。跟住佢就闹翻我转头，我咪我再从我掟你啊，喺度望我，喺度夹嘢个死仔， 屙出嚟嗰嚿胶屎嚟嘅。 咁我冇留意，因为其实唔系，即系我闻到有味，其实我睇唔到有屎，我闻到有味。咁我见到个啰柚喺度望紧，咁我就喺度闹佢，喂你有冇搞错？一路望住个啰柚喺度屙屎啊，唔系嘛？咁佢又喺度闹我。 佢嗰嚿会唔系？ 即系佢唔会听你讲 嘅。佢嗰嚿系咪年宵攞嚟卖嘅 souvenir 嚟嘅咋？ 唔知啊。 即系菜狗嗰种嘅讲法，一定系戆居同埋白痴啦。即系我某个程度我系同意阿陈云即系老师嘅，即系。 唔系佢有啲嘢系 OK 嘅，有啲嘢 OK 嘅。 利用呢啲去殖民啊，利用你啲善心啊，戆 Q 啦，你啊啰柚俾埋人啦，卖埋个啰柚啊，佢有啲位系 OK 嘅，我觉得阿陈云老师吓，的确系，但系佢同阿黄毓民议员又系有啲差异嘅。譬如陈云佢又唔赞成嗰啲香港独立啊，乜乜实实啊，嗰啲大黄毓民可能系倾向赞成，因为佢又话要全民制宪啊，又话烧个基本法。 但陈云赞唔赞成全民制宪啊？好似都 唔赞成噶， 都冇讲过呢样嘢。 唔赞成，佢 去唔到咁遠嘅。 佢話要維護基本法㗎。 冇錯，佢咁講啊。有翻自治有劃界。 佢 believe 嗰度係台下一齊嗌下地獄，梁振英就 果然係陳雲老師嘅好學生啊！你真 係。係啊，即係話陳雲老師同阿黃毓民議員同埋阿黃楊達都係有差異啊！佢哋大家之間，只不過佢哋係因為 即係佢哋三黃分立。 佢哋三黃分立嘅基本上。 哦， 即 係 唔係呢個聖父、聖子、聖靈合一嘅？ 唔係嘅，但係聖父、聖子、聖靈合一之外都係有分別嘅。佢哋又係，係啦，就好似真普聯咁樣咯，即係三鬼方案係一個完整嘅方案，但係咧出到嚟嘅時候，大家唔可以講話係全民提名缺一不可，但係又唔可以講全民提名非缺一不可。 嗱，阿森， 我聽阿大舊佢哋講嘅呢個係。 嗱，森華有條問題問你 ，before 佢問你之前，我問埋我最後一條問題啊。喂，二零一六嗱，而家個個都講二零一七，屌，其實二零一六先最緊要啊嘛。如果你二零一六可以廢到功能組別嘅，你二零一七有篩選我都唔挑鏡嚟，因為我一個健康嘅議會，我可以監察到你嘅特首。呢、這個問題係冇人去講二零一六啊，點搞啊？喂， 呢個亦都係鬼馬嘅地方。就算係真普聯都係都，佢都係唔講二零一六立法會嘅。就算係真普。佢都被佔領中環牽住鼻子走，因為佔領中環是只是講2017的特首選舉，將個 focus 在那裡，但是人民力量都有講2016廢除功能組別的，就算學民思潮都冇講。 喂，其實 最遲2020廢除 而家你戴耀廷咁樣死死爛事，係其實係變相不如講2016嘅好機會嚟嘅。如果你2016你有一個廢除咗功能組別，你爭取到呢一樣嘢，或者係一個即叫做即係健康啲嘅議會嘅話，喂，我真係唔使驚你有冇篩選嘅。我係咪我個議會都可以監察到特首嘛？ 係。 如果唔係，喂。我監察唔到特首，你冇篩選都冇用，因為你有功能組別喺度嘛。 我覺得2016廢除功能組別，而家就一個最黃金嘅時間講，因為當阿林鄭月娥佢今日講咩啊？佢話咧咩300万選民咩公民提名、全民提名咧，都唔能夠有嗰、那個四大界別嗰個代表性啊！屌你老尾啊！四大界別嗰啲唔係人嚟嘅咩？冚家產。 嗯。 因為點解？因為300万公民提名就係每個人係一個人啊嘛，就係人咯。屌你老尾，我理得我咩界別啫？你係耶撚界，你係嘅會計界，你係咩政治界？總之我係人，咪就係一個界別咯。屌啦，性啱唔啱？ 啱啱啱啱。 唔通會計界嗰啲唔係人咩？ 嗯。 總之我哋將所有嘅界別劃曬去。变晒所有就系人，人就 系 一个界别咯， 系咯， 就系、是、咁样。 但你留意一下， 就系乘机用呢、這、一个，即系1200个乜乜七七界别，就唔制唔要公民提名。林郑系咁讲啊，将呢一个论述引申到去2016废除功能组别，唔需要功能组别，即系嗰啲梁烟成嗰啲冚家铲爷捻咪话，因为呢功能组别咧系保障嗰啲。少数啊嘛，咁样屌啦声，总之佢系人，咪就系人咯，一人一票就系咁简单。 嗱，你留意下佢个， 一人一票就呃鸠你咯，一人一票啊最公道咯。 佢个政改咨询文件系今次咧新嗰份政改咨询文件系冇提废除功能组别嘅，所以你话今次而家提。廢除功能組別係一個好時機，即係我希望你哋人民力量真係大幅度去講呢一樣嘢，真係要講呢一樣嘢。而家唔好講佔唔佔中，因為其實老老實講，現實 年啦最快， 現實佔中係唔會發生，就算發生， 就算雞年。 就算發生，我覺得 三年後雞 係喺平行時空嘅，所以而家係集中火力咧，集中火力係講2016啊，廢除功能組別啊，一定要大幅度去講呢樣嘢。 同埋發表，我都即係同心俾大家都係即係對戴耀廷失望之餘，我哋亦都係認為係佔中係唔會發生噶啦。但係依家可行嘅方向就真係覺得係你講嗰套咯， 中環導賞團。 循一啲喺法律嘅 border 嗰度游走咯， 系 咁样去玩咯， 系 依家系反而我觉得系即系点样去将呢一套嘢去教育啲人，喂屌，因为其实香港人咧最乸惊嗰样嘅就系，点我又要抗争，但我又要翻工，你唔好拉鸠我。最緊要係咁樣， 所以五哥公投就係最好啦！屌你咪出嚟投票合法噶嘛，吳家產五哥公投都唔做， 係啊， 指望你搞佔領中環，你翻屋企啦，一巴星你埋牆啦，咁講啊， 咁係咁嗰啲啊， 講嘢，所以嗰個順法鬥爭，即係每逢禮拜一朝早八點到十一點就有網民自發喺嗰度塞車撞車，然之後屌你咪跟住每朝早逢禮拜一咧。个礼拜一啲人都要迟半日翻工，我连点样讲我都谂埋噶啦。有啲人就梗系话：你咁样咪真系扰民咯？屌啦，剩啊！我话阿新比等九班地铁，你唔扰民，你老尾代价一定要付噶，啱唔啱啊？有啲人付嘅代价好似许志永咁样，咪坐监咯，坐四年咯，啱唔啱啊？又阿刘晓波咪仲坐紧监咯？有啲人付系咁嘅代价，有啲人付嘅代价就系元旦七一出嚟游行，跟住翻屋企唱 K， 孔令如果你冚家铲，咪就系咁样咯。多谢关注，阿土嘅老婆呢度。呢度系阿土嘅地方，我唔应该闹佢老婆嘅，对唔住阿土吓、啊。但系阿土好开心，因为我闹佢老婆。 呢度有言论自由啊，随便讲啊。 即系咁啦， 有啲人嘅代價係咁，有啲人嘅代價就係預咗坐監啦，係咪？我都預咗坐監。有啲人代價真係代價就係俾人打，我就俾幾個印巴人、裔人士打咯。有啲人嘅代價即係唔同人有唔同嘅代價，有啲人嘅代價就係、是放假冇得出街咯，因為一個港共政權傾向大陸，冚唪唥運曬啲大陸人落嚟，咪周街屙屎啊剩啊。有啲人就付咗呢啲代價咯。咁我哋所或者網民自發。而各位香港市民付嘅代价就係礼拜一朝头早要冇得返工啦，要打电话返公司请假啦，因为逢礼拜一就有啲网民自发嚟搞呢啲叫做中环导赏团，叫做瘫痪中环嘅行动，等大家習慣呢啲嘢囉，咪就係咁样囉、每个人你唔好以为你唔出嚟占领中环你就唔使付代价，梳花你都一定要付代价，只不过个代价点样用咩形式同埋几时係付呢个代价囉，我諗晒呢啲嘢㗎， 你后面塞个都係参与紧㗎嘛， 冇错啦，系咪咁讲？啲记者就算问我，我就谂定呢一套嘢去讲噶啦。 喂，快啲啊 ！Last 有个问题想问你咧，就系、是、近排，即系呢琴日开始啦，就大家都喺网上面传一张图咧，就系、是、民建联咧，未有张 leaflet。咪係乜鳩嘢？咪咩 佔中咩選舉啊？ 係啊係啦，關於選舉嗰個。 關於點樣咩叫公民提名？ 即係譬如話佢有個咧係話點解中央咧係唔可以選出一個點解唔可以選出一個同中央對抗嘅香港嘅特首啊？咁啊，跟住講啲例子啊，好似好啦合理咁樣啦咁樣。咁呢一類即係大家都知道佢嘅 network 係好撚犀利嘅。咁喺呢啲咁嘅情況之下，你哋要點樣打咧？ 嗱，佢個 leaflet 我覺得唔掂嘅，因為好複雜嘅。我睇到啊頭先，即係一個。几多格嘅漫画？睇下先，一二 八格啊！ 屌你老尾，八格漫画， 电脑都烦啦，仲有好多字啊！ 仲有500字，屌你啊！冇人有心机睇嘅，所以而家我哋好简单嘅就系讲，有公民真假1000蚊纸，真1000蚊纸系办唔到年货嘅，假1000蚊纸咧。真1000蚊纸系办到年货，假1000蚊纸系办唔到年货嘅，啱唔啱？但系而家真1000蚊纸都办唔到年货啊嘛，因为惊你系假噶嘛，屌嗱声！咁啊，1000蚊纸你都要分真假啦，咁。普選係咪應該更加分真假呢？乜嘢係真嘅普選呢？好簡單，有公民提名嘅就係真普選，冇公民提名嘅，或者戴耀廷講嗰啲公民提名，就算冇都係好民主嘅，公民推薦咪係咯？屌你咧咁係假嘅，好簡單，即係我哋用一個簡單啲嘅方法。 但我哋當然明啦，即係我擔心嗰樣嘢係咧，佢哋嗰個咁樣去散咗佢啊，即係佢哋今日用一個咁撚戇鳩嘅方法，但係大家都知佢哋好撚多蛇齋餅種嗰啲咧，一定係會喺啲蛇齋餅種入去滲啊。 呢樣嘢咧，呢張 leaflet 應該入屋嘅，即係佢喺屋村度派咧，啲細仔會睇。 同埋呢張嘢，我民建聯依家咪賣緊個福袋嘅，佢入面會有 attach 埋呢張嘢嘅。 係 係啊，咁你咁樣去散出去咧，你我當100个人入面有一個人睇嘅話， 係 嗰一個人都会系一个俾人洗捻咗脑噶嘛， 系 咁你呢个就系个问题所在，就系点样去防呢样嘢？ 呢个系一种全民觉醒嘅运动啦，我觉得，因为一定要系，譬如全民觉醒咩，包括传媒一定要讲啦，传媒一定要讲话没有公民提名就是假的政改方案，呢个系传媒，即系苹果日报同埋明报，如果上嘅话，点良知？就应该系咁讲啦， 冇啦， 冇啦，因为佢哋会掰戴耀廷啦，佢哋可能讲公民推荐啦，苹果日报，所以我哋唯有用我哋自己嘅方法，学民思潮啦，继续各个礼拜内牙血都飙埋啦，占中后援会写挥春啦，我哋喺过年之前就写挥春，全港九去写挥春。 喂，我都谂住揾阿蔡九写挥春喎， 写咩？ 写中港融合啊， 中港融合咪少个老尾啦，真系。我哋写咗几张挥春啦，筛选咗一扎啦，林病月娥、罗俊不仁， 系 叶柳前身，即系生柳个柳啊。即係佢三條友冚家產啦，唐英 係最業嘅業啊， 最業嘅業啦，係啦，葉柳柳就係生 cancer 嗰個啦，唐英年高啦，梁斐振英啦，呢啲我哋篩選過嘅，叫啲人叫啲市民去揀呢啲我哋篩選過嘅徽章啦，啲市民個個都零頭咯，佢話佢要寫出入平安，叫我哋親身寫一個出入平安，跟住我哋就教育佢，呢、這個咪就係公民提名咯，好簡單係咪啊？咁同埋民建聯嗰個咩漫畫，佢咪話咩點解唔可以揀一個即係咩中央唔 like 嘅一個人做 係啊？ 咁你咪信任你嘅市民囉，市民最后系唔会一人一票投票，一人一票提名嘅时候，系譬如有一个叫长毛嘅人，佢叫你提名啊，叫你民建联嗰啲支持者提名长毛， 叫你推荐啊， 咁你咪唔好提名。 唔系，我打岔你一样嘢，阿周融最趣致一样嘢就系话，喂。三个你揀，你三个都揀唔落嘅，你可以唔好揀㗎嘛。 係 呀，你可以好嘢揀。呢个真係好嘢呀大佬。 喂，错误类比嚟㗎，你要管治呢个地方，我点撚咗唔揀呀。 我点样唔揀呀， 屌你老咪，我要納税出糧俾呢三年有事第一个㗎嘛，吳家產，我係買完納税呀。 叫你唔好揀，但我係納税出糧俾佢喎。 咪就係囉，所以保治聯嗰之前咪有個話唔交10蚊税嗰個唔夠勁囉，我覺得。 咪嗰個始終好麻煩，因為首先兩樣嘢，第一你唔交税你始終係要自己面對法，香港人冇咁嘅勇氣要自己一個人單獨面對。第二你而家政府玩完其實你今次唔交我咪吞下一季囉。 係咁答你你答你 冇用㗎冇用㗎。 已經就和味囉咪變咗。 係啊。喂，全民延遲唔交得唔得？ 不過要比息喎，屌 係啊， 最大禍要比息， 所以都係香港人要覺醒啊！呢、這個位，我覺得做到最後都係全民覺醒運動嚟，我覺得到最後，阿、戴耀廷亦都係咁。嗱，我同戴耀廷係和而不同嘅，或者去到呢個位，我哋 又係呢句， 我哋有共識嘅。戴耀廷嗰個如意算盤，佢都係賭民心是否醒覺。你聽晚約咗戴耀廷，你問佢，你而家係咪賭緊一個位？民心係咪醒覺咧？如果民心係醒覺嘅，知道你嗰個公民推薦係困鳩人嘅。佢就會 say no 噶啦。我亦都同意。我同戴耀廷唯一一個位置就係、是、到最後都係賭民心，但係賭民心咧係好唔公道嘅。屌你老尾，因為民心呢、這個亦都係民主嘅吊軌。因為民主唔係個個人都係擁有同等嘅權力嘅。因為喺民主嘅角度裏面，譬如你擁有到《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掰你戴耀廷，你同埋陳建文呢啲契弟冚家產，《明報》掰你嗰啲契弟冚家產。佢咪踎緊成個民心咯、啊？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唔係公道嘅，所以有啲人話咁民主，咁嗰啲有錢佬啊，咪著數啲咯？呢、這個係嘅、 啊， 的確係， 不嬲都係。 所以最 Q 公道咧，屌你老尾係好荒謬嘅。最公道係乜嘢咧？我哋啲耶撚就知啦。喺舊約聖經最公道係乜嘢？你知唔知係咩？抽籤。屌你老尾，眯埋眼抽啦，邊撚個抽到出嚟係特首嗰個就係特首，呢、這個係最公道。到最后你想想这个是很荒谬，但是你想想旧约圣经那里揀那些祭司啊揀什么什么什么都是摇签啊，他们抽签、就是抽一个出来。但是在这个理性的社会是不会拜这些东西的，一定是戇鳩觉得疯狂啦，那就用民主啦。但是 他过年是求签就拜了。 你想想可能求你现在四十 五万。 可能抽签真的最公道的，真的抽签可能真的最公道。即任何人想选特首全部掉落。 喂不是喎，同车公庙庙庙庙讲 什么喂同车公庙庙庙庙庙庙庙 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庙 是啊， 即系车公叫你公民提名喎、 啊。所以你话要苏醒人心，都系一种好困难，但系就系迎难而上咯。呢、這个真系迎难，又俾阿梁振英嗰条扑街讲到烂晒啦，迎难而上。就佢话我留喺度，留低比离开更难。 呢、 這个你老 董建华开始已经讲噶 啦，咁、即系我觉得系，即系大家要做，譬如花生台啊、D 1 8啊嗰啲 ，D 1 8已经开始觉醒啦。之前佢唔赞成嗰啲咩追击民主党，而家已经赞成啦。 唔系，所以我 更加多人去覺醒。 我觉得你哋即系或者我哋啦，所有网络嘅媒体，因为始终而家传统媒体已经系冇办法噶啦，即系传统媒体已经系沦陷晒，而家得翻网络媒体叫做同埋新崛起嘅八五二邮报啊、主场啊。 八五二即系阿边个咧？ 游青源啦 ，D 1 8即系我谂我哋呢啲网络媒体真系。在这些时间我们真的要联合在一起去做一些事，我觉得。 我同意，即是进步民主大团结和进步网络媒体都要大团结。 是下次有人被人即是网络媒体又有人被人襲击呢，就第一时间报了，唔该唔好假日了。 即是 D100 嘛。 哪个都好啦。哪个都好啦。 即是 D100 啦，我知 道。喂，那我知道你讲时间的，那么这一节呢就完了，下一节我们回来再讲。但这一节呢我有一只歌呢就徐小凤的漩涡。就留意一下啲歌词，特登点俾阿发别你听。 喂，点啊？黄耀明同埋彭羚嗰只漩涡嘛？ 嗰只漩涡， 来 拥 着我，来形成漩涡。 喂，我呢只劲啊！我呢 只劲系嘛？ 呢只漩涡好嘢，留意一下啲歌词啊！ 好，多谢新美， 好， 多谢民主领袖 Michael， 下次见。 事故多，一生风霜要受挫。路隔阻，得失悲欢你实经过，平静里刹那掀起千尺风波，好汉多少漩涡飘过，梦太多醒起方知已恨错，如恶魔百计千方也望躲过，难服气慨叹今次要受苦楚，只盼苍天前莫逼我，无缘地有了巨变，糊涂地住了大错，抬望眼底狂恶魔，两手撕开上霸天，难被暗里放毒箭，流热血一悲歌，罪恶多皆因官方法 律所，和结多彼此相争，社会之错，无谓斗，快快熄了一切干涸，总要心恶，白事皆妥，无怨地有了巨变，糊涂地铸了大错，抬望眼底各行恶魔，两手撕开双白天，难被暗里放毒箭，流热血一悲歌，罪恶多皆因官方法律疏，和结多彼此相争，社会之错，无谓斗，快快熄了一切干涸，总要心恶，百事皆妥。 香港花生，祝各位网友马到功成，身壮力健，花生常开，我是行走天下的麒麟。 中环四海正事，古今中外历史，尽在笑谈之间。Value Plus CPA Limited 呈现《党国笑谈》，主持谭志强、陶君衡。 喂，咁啊，第二节云端起义啦，咁啊，有啊院长喺度啦，有啊金金大师啦，有。繼續有阿 B 哥同阿森華同我心比啦，咁啊快 B 就走咗啦，咁啊係時候講翻啲本土啲嘅嘢啦，係嘛？ 都唔可以咁講嘅， 頭先好 大家都關心，係啊，大家一直都好本土嘅，一直都本土嘅。 即系民生啲嘅嘢，頭先我啱啱阿快 B 提到啦，屌蘇錦良又同你講，喂，擴大全港 廿 幾區都有自由行， 十八區， 香港未有廿幾區啊，頂 唔止十八區，唔止 十八區，佢話每一區都搞得點 點，而家好似喂嗱，我點解話唔止十八區？以前係有咁嘅十八區歌唱比賽，跟住去到唔知廿幾區喎，而家 你喺邊個 香港電台咧？屌，邊止十八區？ 邊度廿幾區啊？ 唔係，都係十八區啫，而家仲係講緊十八區啫。 Anyway 啦，總之話擴到十八區啦， 大咗啦， 可能係啊，有蚊酒。屌，擴到十八區都有自由行，咁啊喂喂唔掂喎。 佢係話每一區都整一啲景點。 唔係嗱，呢樣嘢咧，我就真係好撚想講咧，就講乜撚嘢咧，就屯門啊！早排咧，屯門有班家長出嚟咧，就俾民主黨啲冚家產困鳩咗啦，就諗住係出嚟抗議咧，就唔俾嗰啲跨境學童嚟嘅。咁點知佢哋而家出得出嚟嘅結局，佢哋個爭取係乜撚嘢咧？希望每一區都分擔呢啲跨境學童，即係蘇錦良嗰啲冚家產嘢啦。 喂，唔係佢呢個增加景點咧，呢樣嘢咧，其實之前早喺三個前已經有人講噶啦，就係話 唔止 每一區咧，例如屯門咧，整個 V City， 即係佢話每一區都有啲叫購物點啊，俾嗰啲。商城嗰啲叫咩？一千多行嗰啲嚟買嘢。 唔係佢另外咧，佢係另外有啲係乜鳩嘢咧？咩？好似喺屯門唔知整撚咗乜鳩嘢像噶。佢每一區都會俾啲錢，俾啲分定。 好撚肉酸噶。 係啦係啦係啦，豆肉酸像啊。 地標。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就 話你講開呢個咧，因為 有冇人知深水埗嗰塊電腦板？ 深水埗個地標 嗰塊電腦板。 屌你老母！我真係唔撚睇，我都唔知嗰個地標嚟噶。喺黃金對出個深知都馬會對面。有一嚿嘢，即系法輪功成日喺嗰度擺檔嘅一嚿嘢。我次次我咁多年都唔知嗰嚿原來係地標嚟嘅。佢望佢講完之後，阿森咪同我講咗望咗嚇電路板嚟嗰啲塊。 其實地標係需要由政府去自己搞出嚟嘅嘛。 唔係地水保，唔係 高登咪地標咯，使撚你搞咩？ 係啊，地標唔需要搞噶嘛，係民間約定俗成，等於尖沙咀嘅五支旗杆，呢個係民間約定俗成嘅地標嚟噶嘛。 鐘樓啊，或者西貢就嗰個牌坊啦、啊，或者碼頭啦、啊。 或者砵蘭街係滾石啦， 我唔知你滾乜嘢啦， 係一個地標嚟。但我想講樣嘢就話，喂，你如果引申到即係十八區都係啲景點啊，或者購物點，喂，搭車啊逼到死嘅喎，搭地鐵我今日蘇錦良就話，人多咪等多一班車咯。喂，屌你唔係一班，我頭先搭架地鐵過嚟，喺金鐘落車轉地鐵啊，即係轉對面線過嚟，我打尖都等。 等咗九班先。如果我唔打尖，我谂十二班都唔知上唔上到。 喂，唔捻系啊？ 咁点搞啊，大佬？ 咁 捻 系，但系而家其实点？你觉得嗱？不如我问翻你啦，点解苏锦良会有咁嘅讲法咧？ 我真系唔知 道。佢未搭过地铁，第一样 最大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当然系啲官不嬲都系喺呢个平行时空啦。佢哋活喺平行时空啊嘛，系唔哪知民间系点样噶嘛？嗱，佢哋出入就有司机揸车，平日咧就买嘢，叫啲工人去买，啲仔女喺晒外国，即系得闲去打下 golf， 佢点会见到啫？ 但你会唔会觉得佢即系咁嘅 idea 咧，系想话大旺翻十八区咧？ 唔好玩啦！ 即系呢个将呢个经济效益带翻俾呢十八区 啦！唔好玩啦！你唔好净系以为。天水圍啊，尖沙咀嗰啲多人啦、啊，周圍都係人啊，大佬。 唔係有一樣嘢我想講講咧，最近令我覺得煩厭就係洗衣街，因為洗衣街有間假真盞。 哇， 系啊！真盏咧排队排到咧，成个行人路塞晒啲夹啊！啲喺度，咁我哋要行出马路行嘅，其实好危险噶。 所以苏耿苏锦良就系想将呢个成果俾咗十八区。 嗱嗱，院长呢样嘢我想讲，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十八。我想 怀疑佢 嘅谂法。唔系，我想系啦，我就想讲一样嘢就系话，每一笪地，如果你每一区都要搞景点嘅，第一有冇嗰个承载力，即系又系嗰句有冇个承载力先。咁同埋我哋实会有啲区域。是属于我哋香港人居住噶嘛，居住嘅地方嚟噶嘛。你要搞到一个旅游点嘅时候，喂，咁、那个当我当好似钻石山咁，佢个自然正院，你发展做景点啊？咁啊，自然正院又同你死过咯，一路讲到明，佢系话唔系咩清幽地方咁啊，柒柒噶嘛。大埔洞子嗰度啊，阿李生整捻咗个观音像，咁嗰度可唔可以当景点先？ 迟啲青松观都可能系景点啊。 咪系咯， 咁大镬啊， 系。有啲巴打咧又列出咗一啲香港既有嘅地方可以爱嚟做。一啲景點嘅 世界啊，唔係賓館， 例如駕駛學院，鑽石山火葬場啦、 啊，唔係、啊，我覺得我贊成世界賓館成為景點啊，大佬。 點解唔係九龍賓館咧？ 都得，李小龍 係啦，就係因為李小龍， 李小龍喺嗰度出賓噶嘛，係咪先？即係同埋佢係好少人去搞喪事，因為佢比較舊嗰啲設施。咁其實即係我嚟喺個搞景點都 OK， 即係最主要嗰樣嘢咧。 喂，如果唔係老實講，之前未有花生台咧，我諗住自己搞個網台，就係諗住喺九龍殯儀館入邊咧租一間房咧，長住做網台啊嗰度。屌我講錯 啦！真活佛 B 埋，咦活佛 B 埋，原來就係你帶人出嚟嘅。 我諗住係咁啊！嗰陣時我費事俾阿森華屌，唔同佢講，我心目中有一個盤算。喂，佢長期佢， 我諗啊，點解從來都冇聽過呢個計劃？ 佢三樓啊，長期空置咁啊，喂你整間房啊做網台。 我以為空置就可能好多嘢㗎， 係咪先 ？OK 㗎， 請埋好多嘉賓， 請埋潘少聰做嘉賓，係咪先？上嚟講下鬼故幾好啊，大佬！ 出事㗎嘛， 出事㗎嘛， 出事㗎嘛， 走先，走先。 係咪即係大家點睇咧？而家搞到咁樣，即係似乎政府又唔聽我哋講。 因為首先蘇錦良佢嘅講法好明顯就係去。粉飾呢件事點樣去令到放寬個自由行嘅人數可以大量入侵啦？咁呢個當然係佢嘅講法啦。咁另外就係根本上，喂，你依家香港個現實就係你落嚟嗰啲唔拉係旅遊噶嘛，嗰啲係落嚟購物嘅啫嘛。 一千多行去買， 嗰啲係落嚟係水貨客嚟。水貨客， 但你覺得喺政府嘅 mentality 嚟講，你覺得佢哋會減少呢個自由行嚟香港？ 唔係，我講緊嗰樣嘢 係唔係？我就因為點解佢會咁樣講咧？就係基於佢哋係唔會。考虑减少自由行嘛， 所以咪要 即等于佢唔会减少啊，即系呢个大力嘅资金嚟香港嘛，因为香港嘅一个即系一直以嚟都系要赚更加多嘅钱嘛，呢个系香港人嘅共识嚟嘅， 系因为佢咁样讲嘅时候，我哋嘅反应就系之前喺十八大嘅时候咪已经讲话咩嘅，话系咪十八大啊？边个话？加自由行， 邊個飲醉酒？ 十八大十二五規劃噶， 唔係啊！對上嗰次，阿梁振英同上海市市長、上海市市長話已經香港承受唔到嘛，但係梁振英話我哋要擴大我哋個容量啊嘛。嗰劑啊，唔記得啦。 廣東省 啊，廣東省嗰次，你佢即係其實你見得到嗰陣時香港人嘅反應，佢話唔乸係啊，你仲加我哋嘅反應係咁啊嘛。而蘇錦良咁樣講嘅時候，就令到你班香港人心話：我放心啦，我唔係掉曬落去嘅，大家共同承擔。是咁样㗎嘛，咁但係大家都知道屌你起啲景点有撚用咩，你起多啲藥房啊金铺嗰啲，佢哋係满足佢哋嘅啫嘛，个问题係。 但你多多都满足唔到嘅问题。 咁係可能对你有影响啫，但係对香港嘅即係啲地产商啊或者一啲地主啊佢係有益处㗎。 係啊係啊。 咁因為而家香港係由呢班人去操弄㗎嘛，咁梗係行呢條路㗎啦。 係啊， 唔係嗱，但係呢條路，院長冇，唔係院長搞清楚先，而家佢而家話搞景點。是搞个景点出嚟喎，而家景点就唔系话，即系如果讲用话景点嚟讲啊，就唔系话系一个 加增斩都系一个景点嚟 嘅。系啊， 最惨系咁啊， 因为有景点而可以令到更加多人去到嗰个区度消费啊嘛。 唔系咁，其实而家每一区都有景点噶， 唔系景点嘅嘢咧就系因人而异嘅。 唔系 咯，我哋呢条街咧就成条街都系金铺嚟。 等于我 系呢度好著名嘅景点嚟噶。 富士大厦都系景点嘅，对于我嚟讲系咪先？啱唔啱啊？ 啱嘅。 所以喺呢件事我咧就唔系话左交， 我饮紧嘢， 唔系左交嘅包容嘅问题。我觉得系有钱佬贪得无厌嘅一个层次嚟嘅。 嗯。 但你覺得唔係咩？ 我唔諗咁深層次。 其實我唔係點解要政府要不停泵咁多人嚟，因為香港嘅理財哲學就係要揾更加多嘅錢啊嘛。 唔係點解 香港政府要咁樣做啊？除咗你話清洗香港之外， 嗱好簡單，我唔諗咁深層次，我諗好簡單嘅。政府而家唔夠聽我哋講，我哋市民就覺得喂夾唔到㗎，呢個啦 overload 啊！市民可以做啲咩先？而家問題即係我喂屌我要等。打尖都要等九班地铁先上到车嘅，咁我哋市民做啲咩先？因为你政府系你唔好理佢咩嘢啦，佢系咪都唔听噶啦？咁但系我哋系喺度住噶嘛，我哋可以做到啲乜啊嘛？问题 而家咩最捻惨就系咧，如果譬如话当市民企出嚟去做嘢咧，当好似嗱咁，我之前都要搞嗰啲咩屌鸠蝗虫啊，即系我冇屌啊吓，就噏噶咋？ 喂，唔系我得啦，咪先，唔系学兰花系嗰条桥， 系啦，即系 走埋去苏锦梁度，屌你老母啊，苏锦梁即就。捐住佢啊！好似尋日咧，蘭花係咪屌啊？ 周文光， 喂，嗰只得喎！屌你老母蘇錦良，我等一個九班地鐵嘅仆街追住佢嚟影，得唔得咧？ 但係反而譬如喺呢個層次度咧，你話咁多自由行嚟香港咧，其實不如搞一個抗爭嘅運動啊！ 唔係啊！嗱，院長，封住個極， 唔係，做一個扇波力嘅一個 action。 阿院長，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如果真係做呢樣嘢嘅話咧。我是怕是影响到其他游客都会觉得喂屌你老尾你班香港人黐撚线㗎喎我想嚟㗎喎。即是我哋有样嘢系话 嘅。 我而家先 你都有听到啊快必兄讲每样嘢都有个牺牲㗎嘛。咁一定要有啲牺牲。 唔系我只不过就话如果嗰个行动系特别能够令到啲人即系所有人知道就算全世界人知道我哋唔系唔 welcome。啲朋友嚟我哋香港，我净系唔 welcome 咁捻多大陆人落嚟香港啫。 唔系话唔 welcome 啲大陆人嚟嘅，而系话喂嗰啲一千多行 人 嘅水货客啦。问题系 其实 水货客， 如果你话惊阻住人，我咧都可以即系变一变，即系你系要 bring 呢个 message。 系啦， 你咪搭捻到去罗湖，全民都唔捻过关，塞捻住过关口咯。你要即系新闻报你啫嘛，跟住你咪有个发言人讲咯，点解你要咁样做？要 呢个可行，呢个可行，呢个我觉得可行。 官员回应我哋，即系点解你要咁样讲？你咪当我哋班市民系扑街，即系死嘅咁样样？点解？即系我 因为咧，经过上次，我谂啊，金庸大师好清楚夺劫嘅事件啊，即系喺水货区度夺劫咧。喂，即系我上次系好怒气嘅，就系话，即系我觉得夺劫系冇问题嘅，但系喺呢一百，譬如喺郑家富嘅口中，或者喺吴志森口中，佢认为呢个系粗暴嘅行为。 嗱，搞清楚 呢个，我系觉得好奇怪。 搞清楚一样嘢先，就系点解上年会有一班网民，即系有班人士啦，佢哋自己走出嚟去做呢样嘢。 你有冇带把软尺出去？ 我冇， 你要扮晒嘢。 我嗱嗰次我系冇份参与噶，嗱讲真，我系冇份参与嘅。我你又 你退却，你唔系 我屌你啊！ 唔系啊， 假嘅扑街啊！你 原来 Spooky 有 啦 ，Spooky 话佢有啦 ，Spooky 就去夺边嗰个 有啦，佢话佢有， 佢重新都有玩软尺嘅。 唔系嗱，嗰次点解佢哋啲人会咁样走出嚟咧？第一样嘢系因为港铁系讲个附例，佢系话过每一个乘客乘搭进入闸之前，如果佢有大行李，系要进行过磅同埋夺尺噶嘛。但是好明显如果大家是有搭东铁嘅有边几个站是进行緊呢样嘢先。 冇。 咪你去到粉岭去到大埔墟去到上水囉。 同埋呢仲有啊之前亦都系譬如有几日呢系放题啊即系啲职员呢。 我鍾意呢个放题 啊屌你。系唔拿理你㗎你鍾意入就入啦有时系咁㗎。即系正经啲讲返啦 ,Edmund 呢。 香港旅遊業嗰一班人係佔香港嘅 GDP 5%嘅。而家咧蘇錦良咁樣講咧，其實佢係只係將緊美化緊呢個包裝緊一個藉口，因為佢係將緊一樣係小眾嘅嘢，係將為我哋化為大眾化去遷就佢。其實你係唔撚合理啊嘛呢樣嘢。呢個其一啦，其二就係呢個香港嗰個旅遊業嗰個咩咩接客嗰個評估咧，2014年個評估咧，好乸趣致啊！佢係話現有鐵路嘅網絡整體上仍有空間處理更多乘客，喺非繁忙時段嘅載客率咧喺 40% 以下，咁所以咧。就是可以我哋嘅即得出嘅结论咧，就是我哋可以 咁咪繁忙时间俾佢嚟先。 唔系佢话嗱，佢都有讲话，虽然喺个别嘅铁路时间喺繁忙时间再考虑较高，但仍可大致满足需求。 喂，但系阿田北辰咧系非繁忙时间搭地铁，佢话屌我只手都冇定挤喎。 唔系，其实我有得挤，我可以向前挤， 扎波咯。 我唔知 嗱，但系呢个嗰啲咩旅游协会嗰啲咩香港旅客接待能力嘅评估嚟噶。系、那个评估系咁捻样，即系话我哋用咗 40%。 我回一回阿森华第一个 point 先啦，你讲个 GDP 个问题咧，即系如果你正路咁样睇咧，即系你要答翻香港市民，你梗系睇 GDP 啦， 梗系啦， 即系话譬如旅游业占几香港几多 GDP 咁低咧，我哋就唔应该即系滥竽充数嘅。但系个问题唔系啊嘛，而家当权或者系既得利益嗰班人就系拥有香港嘅地皮啊嘛，佢理得你几多 GDP 啫，总之佢嚟。就炒旺个炒旺个市，炒旺啲租金，咪继续放多啲人嚟继续炒咯。佢理得你几多 GDP 啫？ 但系嚟嗰啲唔 GDP 系同市民交代噶嘛？唔需要同市民交代噶嘛？ 唔系 M1 嚟嗰啲唔系嚟置业噶，嚟嗰啲系买嘢。 只要嚟买嘢，跟住嗰啲铺头啲租就会上升啊嘛？唔系咩嗰啲咩金铺啊、药房啊，系嘛？ 唔系嗱，药房都会有执嘅一日噶。 就是、 是真的有啊！ 我知道，意思是话，只要呢班人不停落嚟买金同埋买药，就会将传统嘅一啲即系小商铺淘汰，因为佢嘅嗰个卖嗰个 value 嗰个 volume 系高啲噶嘛，所以个租金就上升啊嘛。 但系唔系喎， 有嗰个铺租，有嗰个铺嗰个人，计 welcome 多啲人嚟啦，佢又唔理得你啫。 唔系，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 嗰班人唔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噶嘛。嗱，话你听， 嗱呢个你错啦，呢个你错 嘅。有呢啲咁嘅。铺有呢啲铺位嘅人啊，根本就唔会搭公共交通工具啊嘛，使唔使嚟啫？ 唔系啊，系你呢个系你错咗啊，因为你嗰个只系背上一个商业，即系商店街嗰个范畴。如果你系讲翻一个整体嗰个铺，即系嗰个地皮嘅贵价咧，系。唔系关乎个人流量咯，即系好似我而家屋企嗰度， 所以系咪话十八区都加多啲人咯？ 唔系 加多啲人，多啲金铺咯， 系 多啲药房咯， 系 多啲药房。 你听我讲埋先啦，我嗰度系冇人噶，系冇人先贵啊！你明唔明啊？如果系我嗰度要系多人嘅话，咁你即系胜利道啊，出名贵噶啦。点解胜利道会贵过旺角市中心嘅地皮啊？啲楼点解？答咗你咯。咪借嚟嗰個 咁啊，唔 係 話 成立咯。 就算你話勝利道嗰度，都唔係全旺角區都唔係就係勝利道噶嘛。 唔係啊，即係你話人旺，先係會帶 區每一個地點都要插個藥房落去，整嗰區域 你 都要放藥房。 新俾你明唔明我講咩啊？ 我冇聽。 我屌你！我屌你老味！ 人多唔代表会嗰个租值会上升啊嘛？ 系啊， 系咪？ 系啊，冇一个直接关系。 你下一次再同你讲啦。 喂，嗱，咁样，嗱，因为了解我冇听，因为睇紧系 你 了解 啦， 你又冇听乜到？ 你屈谁先？ 死啦！ 下一节咧就系金戒指嘅节目，我恳请啊金戒指讲紧观音拿问题，因为我就咁样嘅，我简单讲少少咧就系 你知 佢喺观音拿嗰件事咧。即系佢话佢， 我真系留低讲少少咯，你留低讲少少。 唔系，佢成篇嘢就最尾嗰段就叫你包容一啲劣质嘅文化。 我真系讲少少， 即系佢话讲嗰啲劣质嘅行为系一啲文化差异。咁我就讲一样嘢，喂，你将一啲香港人唔接受嘅劣质行为，你话系文化差异，话呢个系文化差异，要人去包容。咁点解你当初俾人强吻嘅时候，你唔去了解下强吻你嗰个男士系咪佢乡下兄见到靓女咁样强吻咧？系咪呢个系一个文化差异咧？点解你唔去了解过吓、啊？你唔去包容下，而系你一俾人嘴，你就花红失色，跟住去谴责嗰个凶徒咧？系嘛？我只系讲呢样嘢啫，就即刻俾人围插啦。 明白， 就话我系咪自己幻想出嚟啊？边个话要包容啲性骚扰啊？喂，大佬，呢个一个比喻嚟噶嘛？ 即係你，我點解話要去包容嗰個性騷擾嘅惡行，係因為你官恩娜將一啲香港人包容唔到嘅，例如通家屙屎啊，辦公安查你身份證，違例泊車，辦公安查你身份證喺度落貨，佢話呢啲係一啲文化差異，其實呢啲係一啲劣質嘅行為嚟㗎嘛。你話佢係文化差異，我哋包容㗎嘛，所以我就先咁樣講㗎嘛。我希望陣間嘉賓大師可以講下呢一個 point 啦。 好， 咁啊，節目完啦，喂，聽下小記啲咁嘅一隻歌啦，喂， 拜拜， 拜拜， 拜拜。 話してたわ悲しみと幸せはいつでも隣り合わせ本当なの嘘でしょ